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少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而家酷热天气警告，最啱梗系听风骚，我系小张张， 好开心啊！今朝早见到一件超温馨、劲浪漫嘅事，一阵间话俾你听，有人好开心。我系瑞瑞， 有两个秘密今朝话俾大家知。第一个秘密就系瑞瑞前辈今朝应该系唔记得咗食药。第二样嘢。马老师红鸾星动啊，应该系咪啊？ 咁犀利， 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 哎、小样样、啊， 你咪打佢都唔嬲啊！ 我冇打，嗱唔准你咁讲，我冇打佢啊！ 我唔准你咁样 摸佢咋？ 系啊，你摸你都唔嬲啊！ 马老师， 我摸你定打你啊？ 咩事？发生咩事？自己讲，自己讲， 人逢喜事精神爽，咩都冇问题。 系边个啊？ 但系我补翻条 I Q 题，专系俾阿杨洋估。 我净系得你估咋？我俾你估咗啦。 系啊系啊，政治系即系正经个正，加一笔系一个咩字？ 正经个正 加一笔， 正经个正加一笔落去变成另一个字。 咩字？ 系啊 系啊， 即系有呢个字噶， 有呢个字， 有呢个字。 我知我知我知， 咩啊？ 黄字。 点 解啊？ 咩啊？ 都完全 加一笔啦！ 唔系啊，嗰个正字啊嘛， 加 系喎， 唔 系加一笔，系咪有个字咁样噶？ 梗 系 冇啦， 加一笔 系啊， 真系可以加一笔， 真系可以加一笔。 打横打直噶， 喂， 打直打横， 俾少时间你好唔好？俾少时间 我，俾一首歌嘅时间我。 见到佢谂唔到个样，好开心嘅，原来好爽。 系咪呢个正啊？ 系啊， 仲有边个正啊？ 正， 你正经啲啊你。 好，你讲嘢我。 好啊。 好，正出下次今日。 开心啊你。 开心啊！ 有几开心啊？马老师。 如果有十级嘅，我系十一。 既然好啦，既然 谂下冲破即系。是开心的天花板。 是啊，即是我亲眼目睹这件事的话，我都戥你开心。 你不快讲是什么啊？ 吓， 是什么事啊？真系。 你估到先啦，估唔到嘅话，唔好讲俾你知，好唔好？ 好。 好啦，好折磨咧。 红鸾星动嘅马老师，我哋用呢只歌贺下你。 好开心啊，邓丽。今日咩日子啊？今日是10月22日。 冇错。 2024年，你要记住呢一刻。恭喜恭喜发财。 大家利是。心想事成，萬事勝意。希望各位聽呢個風騷範一樣，感受到呢種開心嘅氣氛。好，開始嚟啦！ 早晨，早晨。 子欣哥咧，好似感觉咧风 sofa 就开波啦咁样。好啊，星期二嘅早上一样，我哋陪住大家噶。YMCA 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64%。到底阿阮仲阳先生，你猜唔猜得透 咧？我已经猜到两个答案啦。 是咩 啊？第一个答案咧就系、是、马老师冇俾提示我嘅情况底下咧，咁、一个正字，咁佢话加一笔啫嘛，咁嗰一笔我查咗佢，咁我唔断 查咗个 查 咗 第一笔，就系查咗上面即系呢个正字嘅第一笔，查咗佢，咁就有个止字，即系止血个止 个止。 咁第二个咧，佢就话啊，阿阮仲阳，你近排啊？嘅講嘢啊， 都可以轉彎 嘅，都好似 太直啦，話你個人， 好似個好似個 咩橫衝直撞啊，話你係嘛， 橫衝直撞 係啦，好危險。 點解可以轉彎嘅嗰一班？咁原來就係咧。黑蓋個蓋 係你估到㗎， 係佢俾提示我先估到，佢、可以轉彎嘅，係嘛？ 好叻啊，人又靚又靚， 都係因為跟得三位前輩學嘢多，所以轉數就快咗少少， 聰明 快咗0.01秒， 犀利啊！真係嚇， 好 掂啊！ 哇！但係阿咪大佬哥我都好中意喎，加一筆加一個筆字就變一個 Y 字，係 啊！開頭佢唔接受㗎、我同佢講一定要接受， 唔係啊，語言係博大精深同埋係好多。 坦白講，我覺得好過你嗰、那個， 係啊， 好過你嗰、那個。official 嗰個答案認真嘅真心。 喂，點啊？紅聯星座嗰個有啲咩好事同大家分享？大家咁多好朋友喺度聽住係嘛？你有啲咩開心嘅？ 嚟嚟嚟嚟，到你嚟 宣布。 Loving you is because you're beautiful。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等啲伴娘唱歌先。喂，等啲伴娘唱。 上個海豚音啊！你上個海豚音嗎？ 當我今朝拖住。疲倦的身躯， 得未啊？得未？ 呢个就系我嘅海豚音。 我知道，我知道。当我拖住个疲倦的身躯翻嚟公司嘅时候， 拖住你，拖住你咩？肥胖嘅身躯 系 疲倦 同埋肥 胖 嘅身躯。 我心谂佢竟然认自己肥胖， 我肥胖加疲倦， 唔系系疲倦而肥胖嘅身躯。 系做咩面红啊？你 哎呀，因为呢啲嘢，咦？ 讲啦， 唔系 啊，系啊，真系好耐冇试过，翻到去咧，系啊，俾人鬼喝我啊， 系一人喝你， 我哋用网上情嘅音乐同你 back 住， 哦好啊， 你讲你嗰个爱情故事。 当我今朝落咗小巴，直接向广播大厦行埋去嘅时候， 可唔可以再近啲，fast forward？ 我就 太远，我就你由今日起身刷牙开始讲起，咁你应该唔够。 入咗去办公室，突然间又饱。好响嘅声同我讲， 叫你咩啊？有冇叫你噶？ 冇，佢话 我叫 你名，你 做乜咁迟到？ 系啊，你做乜咁晏翻工啊？哇！我心嚟一嚟， 嚟一嚟， 我都嚟一嚟，喺我眼目睹吓， 系真系喝啊！ 你做乜翻工迟到啊？ 再劲啲！ 你做乜翻工迟到啊？ 系啊， 但系你嗰时冇迟到噶。 冇啊，就係冇咯，就係冇啊嘛。所以我覺得，所以我就覺得，唔係，佢唔係咁嘅。 佢掛住佢想早啲見到馬老師， 聽佢娓娓道來。 佢嘅意思係咁樣，從心理學，從心理學。 真係㗎。 你做咩咁迟翻工啊？挂死人啦！你咁耐啊，挂住你噶嘛？ 挂死人，挂死人啦！咁样， 不如你接落去啦。我呢啲 唔好啦，你讲唔好，我真系好妒忌。 好妒忌。 然后有个佢话点解咧？原来佢有一份礼物专登送俾我。 哇！ 真系啊！ 就摆个台面嗰度。 真要啊！嗰份礼物系有意思噶。 咩意思啊？ 你同佢答佢，你记唔记得你答嘅乜嘢？你就話點解我會咁遲？係因為我今朝早咧好攰，我唔知醒。跟住佢就攞咗份禮物擺咗喺個台面嗰度，就話：咁你以後嘅話就唔會唔知醒啦。 哇！ 嗰一份禮物係咖啡哦。 哇 ！Oh my god！ 你諗下，連我中橫情長咁多年，我都面紅喎， 你都把持唔住啊！ 把持唔住，真係。 但係呢一位係我哋嘅同事嚟嘅。 係啊，我哋唔可以叫係 同事。係啊，即係好尊敬。 階級唔 好尊貴。 係啊， 階級唔同。 係啊， 唔係我哋同事點會坐喺辦公室嗰度話？ 係啊， 唔係咁可以係嘉賓啊。 唔係啊， 咁你點答？ 你同佢講學佢話點解你要翻工遲到嗰個應該都唔係同事咁。 咁你點？你點樣答佢？當你接過手震震接過嗰啲咖啡， 我當時個心好亂。呢種戀愛嘅感覺，太耐冇嚟 啦。 送你 一米拉，僅以至誠，將你直覺獻俾。 That's right。 今日個心跳到砰砰聲嘅馬老師，飲咖啡唔好逐親啊。 Your every breath that I take。 You're every step I make. 《城嘅爱嘅呼唤》由马老师特别衷心点唱俾爱佢嘅 咖啡妹， 唔系抄牌嗰个， 唔系啊， 咖啡妹 ，Coffee Girl，I love you， 咖啡妹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呢个就系你嘅心跳 ，Bum Bum Bum Bum， 我觉得今日好似系小学 年代。傻人合10点25分，听紧节目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这个早上放 show 快活人。好开心啊！ 哇，真系情意绵绵 啊！马老师见到你，佢只个嘴角系冇耷过落。 系啊，冇错啊。 好， 呢个秋天我会永远记住。 系咪叫劲秋啊？呢个秋天 劲秋 系咪？ 好劲秋。 喂，好啦，翻嚟我哋节目啦吓。嗱，今日一样咧会有表弟系嘛 ，Andrew 一阵间十一点啊出现。今日咧就我哋 work life integration 嘅融合，或者工作人生嘅融合，点样可以咧又过得好开心啦，又仲有开心啦等等，好似马老师咁就开心啦， 系啊， 咁啊做得更加 好啊嘛。 我知啊，你呢两年真系唔同咗。 我都觉得系嘅，自从识咗你之后，真系唔同咗。我以前开心啲， 不过好彩又识到你，又 系啦，即系你又开心咗， 又沉咗一夜，系咪啊？ 又邓翻云， 又沉咗一夜， 系啊，邓翻云，好彩咁啫，就 balance 啦，你明唔明？系啊，就 work life balance。 哎，好啦，正式翻嚟我嘅节目。今日咧， 我谂我真系要食多啲嘢。 系啊，你就系话琴晚你未食。 唔系，我系有食嘅，但系个 dosage 唔够。 要拍多 啲。你有冇摇下先啊？你而家冇。 药丸嚟 嚟噶佢噶啦，摇咩啊？ 我要加油，唔系我成日都要自己摇， 跳下跳下咁样咯。你参加咁多跳舞课程我，食咗之后跳啦吓。 真系好唔开心， 你又唔开心？ 攞啲咖啡出嚟饮啊！ 佢讲嘅跳舞。 情緒好高漲，情緒好高漲，係啊！阿小楊，我哋用咩話題繼續承接呢個咁高漲嘅情緒？ 唔好理我哋咪得咯，你有你自己講，我哋又可以自己講。 你看我哋出去。 好，今日帶嚟一個好犀利嘅，係哈佛大學嘅一個研究，係啦。不過咧，佢嗰個標題咧，我就覺得咧，好似有少少唔係幾好嘅。佢話係廢人嘅特質。 哇！ 係啦，咁但我唔想用呢個字，就不如話咧，就一個唔長進嘅人嘅特質啦。 喂，哈佛大學做啲咁嘅研究， 唔係佢英文點譯先？我真係想知佢 做咗研究嗰個 廢人點譯啊 ？Waste people, rubbish guy, useless people， 冇用嘅人啊！好啦，到底一啲唔長進嘅人，佢有啲咩特質嘅咧？咁其實呢個咧就大家即係有質咩嗰啲叫有質改過無質加勉啦嚇。好，第一就係猶而不決，即係話任何嘅決定咧，如果你咧喺任何的決定即 是大小 是的選擇困難的、你覺得有時 好嘢，我中 有些人呢 我都廢人 會寧願是由人地你幫我想吧、就是、 我會啊 會不會啊 我會啊 你幫我想我不知道怎麼 有時自己 我不信你會你買衣服一定會自己決定 我、啊、不是啊 為什麼他有 些東西你錯我買衣服有時候我會問個 sales 你覺得哪件好一 點我都幫他做個決定你買 了我袋了是啊 唔係，我覺得你係一個好有主見 嘅人。著上新嘅嘢唔係應該自己決定嘅咩？ 唔係， 有時你會猶豫。 小事我係猶豫嘅，小事猶豫。大事我就好清楚。 我都會猶豫，但係大事我唔會猶豫嘅。 你通常咩猶豫啊？ 可能最近一次猶豫嘅咩？ 哇！最近一次猶豫就係、是、而家咯，即係死啊講咩好咧？有啲咩好咧？嗰個又好似猶豫，呢個又可以猶豫喎。 廢人， 就是、你猶豫咯， 中。 但係大事我唔會猶豫嘅。 你从来冇大事发生喎， 冇错， 所以佢唔需要犹豫， 所以永远都犹豫咯，就咁样。 好， 我觉得有啲嘢，如果嗰个后果，例如着咩，着拣边件衫，食啲咩，如果佢唔系真系咁影响咧，我通常会求其嘅，即系我会、算咯 ，A 或 B， 即系我决定咗就唔使再谂。 咁你有冇犹豫啊？ 我马老师有啲嘢有嘅， 系啦，饮咩咖啡？例如 系啊，要唔要呢包咖啡？ 应该点样回复？ 有冇犹豫啊？ 等等， 你犹唔犹豫接份佢呢一份爱意啊？ 咪咯、 啊，你有冇犹豫过啊？ 从来都冇，好坚定、 啊。我都觉得系。 爱恋没经验，我谂到有样嘢系唔犹豫啊！我整马先咪唔犹豫。 好，继续翻嚟讲废人特质，十点半听新闻报告，冇人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对于有大学揭发有学生怀疑用假学历入学，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任何违法行为，政府会严厉打击，重申当局重视将香港打造成国际教育枢纽。他说知道有些中介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若果执法部门获悉个案，一定会严厉打击，亦都会同内地单位共同打击有关违法行为。 我哋系重视香港打造为国际高等教育枢纽呢一个政策，所以系全力推动嘅。我哋亦都推动留学香港，所以任何喺呢方面咧系不符合我哋要求咧，我哋当然咧系会采取一啲积极同埋有效嘅措施嘅。我亦都知道咧，好多时咧有啲情出现咧，都系中介去嘗試嚇，因為賺錢而不擇手段嘅。我哋執法部門如果知道呢啲情況咧，一定會嚴打，而且咧亦都會同內地嘅單位咧去共同打擊呢一啲違法行為嘅。但係我相信絕大部分嘅咧都係奉公守法嘅，而大學咧喺呢方面咧亦都必須加強自己嘅制度喺去審核學歷嘅申請嘅時候咧，去加把勁啊！畢竟咧，我哋涉及咧呢啲申請好多嘅，但如果有任何涉及呢啲違規執法部門獲通知 一定會係採取應有嘅法律措施。而我哋亦都相信咧，係香港喺我哋嘅優秀嘅大學培訓方面咧，係好有吸引力嘅。特別是中東國家、一帶一路國家等等呢，都認為呢香港呢發展成為一個很優質的高等教育樞紐，所以我們增加了一些獎學金。這方面呢，我覺得呢是社會共同努力、政府會做需要的宣傳推廣、有違法的我們會當然依法辦事。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话：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自三月推出至今，一共处理大约600宗申请。若果全数获批，将会带嚟200亿嘅新资金。佢认为唔错。施政报告提出优化计划，容许投资住宅物业，但系成交额需要系5000万或以上。投资喺房地产获计算入投资总额上限为100万。许正宇喺一个电台节目解释。考虑过市场影响和需求，亦都令计划和吸引家族办公室来香港的安排有更好联动。另外，施政报告提出香港构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带动投资交易、衍生产品、保险、仓储、贸易和物流服务等相关产业链发展。许正宇说，香港在实物黄金交易和进出口有一定基础，但是怎样进一步加入交易和结算，以及和全球交易中心对接和互动是大课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夜晚北风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显著较凉，最低气温降到22度左右，日夜温差颇大，接近周末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4%， 酷热天气警告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28点，升50点，总成交金额60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0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38点，升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1.24，升4仙；中芯国际29.45，跌1.5；恒生中国企业75.08，升2毫；腾讯控股419.4，跌6；美团183.4，升2.2；阿里巴巴97.2，跌6毫；中国平安48.5，跟跌5.5。吉利汽车13.78，升1.04；南方恒生科技4.48，升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3，日元1.5081，瑞士法郎0.864，加元1.383，人民币7.123，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4。日经平均指数报38,399点，跌555点。港金报25,26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28.7美元，卖出2,729.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打豪墩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 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另外荔枝角道由于有爆水管，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通州街都是全线封闭的。现在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的车就要右转返入去大南西街，不能够直去葵涌方向的。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的车不一定要右转入去大南西街啦，不能够直去葵涌方向。咁九巴啦，六号 C 咧就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梳士巴利道落斜小隧道方向去翻尖沙咀啦，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东铁线工程，东铁线咧会喺10月26号，即系星期六嘅晚上啦，往来东涌站同埋欣澳站嘅列车会提前大约2小时收车，即系晚上11点左右咧就会停止服务啦。咁港铁咧就会安排免费嘅接驳巴士往返两个车站。其他路线就不受影响，详情可以查阅港铁的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金港、 京港， 话你知， 话你知。 我是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耿化，在金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当中，我会和大家来介绍中国歌曲排行榜上的榜上好歌，同时也会分享北京的文化潮流以及年轻人的生活新方式。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同星期日上昼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京港话你知》。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 麦乐村是剧中援爱医疗队的基地，而麦乐是非洲斯瓦西里语的中文译音，意思是永远咁解，寓意寄望中非友谊，地久天长。 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星期一至五晚8点35分，港台电视31。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好咗。 嘿，系唔系真噶？ 嗯，仲冇晒烟味添。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 全世界看好你戒，大家一起加油啊！快啲打1833183戒烟啦！ Hello， 大家，你哋好，我是朱茵。快乐是乜嘢呢？快乐对我嚟讲咧就系无忧无虑啦，我想做咩就咩啦。咁当然我唔会影响人哋嘅，自己开心，尤其是同一啲你中意嘅人一起咧，分享一啲你哋中意嘅嘢。咁咧就真系好快活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晏昼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记住听啦！ 好啦，翻嚟我哋嘅节目啦，马大爷，马大爷今日开心到咧， 开心到都唔系咯， 系啊，好啦，继续咯，马大爷，头先我哋讲到咩嘢啊？ 癫衰人唔系 废人， 系啦，废人嘅特质， 开心就系啦。好，废人特征啊， 你自己唔记得就系嘛， 犹豫不决第一个， 你自己唔记得啊？唔系，我听头先我讲乜嘢？ 呢样几好啊！ 自己闹翻啲嘢，有时 MC 系会咁噶，你唔记得啲嘢，就问人哋。 诶，即系我试过一次出嚟咧，有个朋拍档话，知唔知你出嚟讲啲咩啊？系佢讲噶，我呆一呆啊！ 嗰个系前辈嚟嘅， 唔好讲，系啦，唔讲啦。 总之我 partner 啦， 总之佢 partner 啦，同佢一齐做嘢，跟住佢又问佢咯。系啊，几好啊！ 另外啲歌 声成日都做呢啲， 歌声唔记得歌词就一齐唱咁啊嘛。 系啊， 系啊，呢个 OK， 我唔系，即系咁讲啫。好啦，头先 呢个就系废人嘅特征。 唔係啊， 就有啲咩就問 加上去， 唔係啊，拖延之後咧就到三分鐘啊，對唔住，第一個係唔係第一個係猶豫不決，第二個係拖延先啱，係揭咗咗頁，第二個係拖延，即係總之應該好多嘢咧係而家要做噶啦，但係咧就聽日先啦，遲啲先啦咁樣， 都多數 明日有 有啲人都係有呢一個嘅拖延。 我好开心啦，系啊， 暂时都会 系啊，每两样都有。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但系嗰程度咧，即系拖延几多啦，同埋系咪咩事都拖延，定系只系有啲嘢拖延咧？即系如果你系执拾屋企咧，我有少拖延症嘅。即系我之前我执咗两袋啲唔着嘅衫咧，我都拖延咗成三个礼拜，然后先抌落去一啲叫做衣物回收，算系要抌噶啦。但系算啦，哎呀好重啊，咁样咁就拖咗，结果拖咗几。 我近呢五年嘅习惯咧，系我每到年底。嗰啲大掃除嘅時間先會清一次咯， 嗯嗯 但係嗰次清就會清得好乾淨嘅， 嗯嗯 清到自己都好 appreciate 自己。但係過咗嗰次之後，我都唔會清嘅。 其實你有冇諗過嘅就係將自己抌咗，咩事都冇 都得。你處決咗啦，李麗蕊。 冇由得佢。 第三樣嘢 最大嘅， 你既然咁唔中意我，你處決咗我啦。我 唔 值得留喺呢個世界上面。 recycle 係啊 ，OK 好繼續。 好，最後就係三分鐘熱度，即係每一樣嘢咧。我買跑鞋。 係啊，我三樣都中。是啊，我是啊，我三样都是啊。 有啲嘢咧，你成日听人讲嘛 ，join 咗 gym 就系 join 咗 gym 噶啦嘛。但佢未去噶嘛，即系佢觉得 join 咗就已经 做 咗噶啦嘛。三分钟热度，咁所以如果呢啲咧就最好咧。 我谂好多人都有嘅通病。 唔紧要啊，由得佢。 系。 唔系啊，郑总谂起啫嘛，嗱，即系唔好对号入座啊，画画咁啫嘛。 系啊，我啊嘛， 你咪系咯， 画画啊 嘛。唔怕，我陪你，唔使惊。Loving you。 我依家有爱情嘅滋润。 我都系。咁話話之你啊， 金剛不敗之身啊！ 係啊，成個世界都係我啊，粉紅色嘅。 第四，害怕被拒絕，好多嘢咧，佢想。去 request 一啲嘢，但佢唔係好敢，因為驚俾人哋拒絕佢咧，佢就寧願唔做啦嗰啲嘢。即 係 有啲自尊心，唔係好慣接受人哋嘅拒絕咁咯。 唔好拗。 唔係翻我之前咧，好怕拒絕人哋嘅邀請啊！即係譬如約我去邊度啊，食飯啊， 你本來唔想去嘅， 其實好多時都唔想去 嘅。尤其是人哋請你去睇 show， 係 係咩？請睇 show， 你睇 show， 你點推？我想問你 係點推？ 我點推？譬如我要開一個 show 啦，跟住我就观众又好想你嚟啊， 系啦， 系啊，几号几号嘅话，你边日得啊？咁 系啦，即系住嗰阵时， 点睇啊？ 可能嗰阵时住系冇嘢做嘅， 冇错， 冇特别嘢做。 你唔想去睇， 真系唔想去， 唔想去捧嗰个李丽蕊场，咁点？ 唔系想捧佢场，但系真系唔想行出呢个门口，想休息一下。 咁点啊？咁点啊？点推？ 冇推唔到， 咪咯。咁你就去啦。 咁都所以好多时都系会接受一啲 invitation， 但系嗰啲 invitation 唔系自己真心想去嘅。 哦，咁我明啦。 但系有时咧，譬如有啲 invitation invite 咗我啦，但系。咁啱撞咗做嘢，咁我都好禮貌，人哋邀請咗啊嘛，可能送翻我果籃啊，或者送個嗰啲花， 就唔去啦， 咁就唔去啦， 都 OK 嘅， 都有禮數，係有交代， 都要咁嘅， 係 啦， 係 OK 好。另外就係逃避， 我哋又唔好約佢啦，因為佢話佢 唔係李麗蕊，李麗蕊應該咁講喎，係唔好約馬老師，係咪成日放我飛機？你講你作為後屘公道啲啦，麗蕊前輩， 我幫你持平。 你持平，你放飛機嗰個你持平。 唔係你聽我講先啦，如果我哋想食生果，咪約佢咯。佢唔嚟，咪 送生果 攬。 哎，好叻！ 咁我哋想要啲咩嘢可以約你咧？你成日都放飛機，我哋想要啲咩可以約你咧？ 你要一段爱情， 一段真挚嘅爱情，去滋润一下， 佢即系爱情上脑咁样， 我都觉得系， 全个脑都系粉红色， 恋爱脑啊， 系冇错。 郑仲强调今朝送 coffee 俾一个 coffee girl， 请下次唔好再开 show 之前送 coffee 俾佢，以免影响我哋封 show 嘅节目。 应该做完之后送俾你会好， 冇错啦。 等你喺几度拗痕，哎呀，同边个讲好咧咁样，因为你唔怕讲呢啲嘢，你真系要同人讲噶。 是 不是啊？你开心嘅嘢嘅话，你会即刻想同人讲噶。唔会咩？ 佢个样好尴尬。 唔会咩？ 我会啊， 我 会 啊，我即刻想打 我 开 心 同 唔 开 心都想 同 人讲。 我都系啊，即系总之咩都想同人 讲。 今日就好开心啦，可以同好多人讲啦吓。好，仲有两个啊，快啲讲埋啦。一个就逃避现实，有冇逃避现实？ 梗系有啦，成日逃避噶啦。 系咩？例如咧，你点样逃避现实啊？ 例如我赞你咯， 估到你系咁讲咧。 你 真系估到我唔信， 得唔得？ 唔好讲，下一句要讲咩？ 啊！佢讲乜嘢？ 哦，你点心里面。 心里面谂一句，好唔好？ 我以示公正，我以示公正，你喺度写低先，你写低，你俾十年话万老师。嗱，我最多话俾你知佢写咗几多只字。 好， 你估下佢写乜嘢？ 一个字，你唔使讲几多字。 好，你讲， 好，你讲，写未 得？ 你估到就企啦。 你估到就奇，字数系啱嘅， 系冇一个字错。 你自己讲， 大王嗰自己就 系配合佢今日咁诶红粉飞飞嘅。 冇错，今日嘅写字系 就系恋爱大过天， 同爱新鲜， 恋爱大过天。 李丽如今朝发啲， 冇错，我系阿 sa， 佢系 我系巴人咯。 有你咧，你系边个啊？ 我系阿娇， 我哋系 triple， 好呀， 好开心啊！ 咁就你估唔到咯。 我咩人咪仲有最一个特质噶？ 人系啊， 可唔可以讲啊？ 讲埋啦，系啊， 就系 唔讲啦，除。 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思念一个人， 爱是一种感觉，爱这种感觉有时很难用语言去表达。对很多人来讲，思念一个人是一种煎熬，一想到对方就会有一种想联络对方的冲动。思念一个人有时太难挨了，虽然想念一个感觉会令人很难受，但是又不想放弃。喜欢一个人之后，如果想得到对方的回应，有时要花很多的心思和精力。无论他喜欢你或者不喜欢你都好，在这个世界上，当你思念一个人，不如就做这三件事。第一，先做好自己目前的事，等自己忙起你。一个人忙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无聊的了。当你遇到一个喜欢的人，想要联络他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坐立不安的感觉。不过当你忙起来做自己的事情，就不会有太多时间去挂住其他人。有时太过沉醉于去挂念一个人，就会将自己困在一个地方行不到出来。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不如学会将自己抽出一些时间先做自己的事，令自己忙起来，你会发觉生命中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忽略了的。挂念一个人是人之常情，但是令自己忙一些，事情就会好办一些。第二，学会放下才能够好好地思念。人是感性的动物，尤其是面对自己喜欢的人，更加会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很容易失去自我，甚至失去理智，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学会放下才能够好好地想念，因为真正放下了才能够将自己从这种情绪之中解脱出来。有句说话，他说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我在你面前可以做谁。所以只有内心真正摆低一个人之后，才可以更好地想念他。第三，学会忘记才能放下无用的思念。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东西未必是我们可以得到，未必是我们可以改变的。例如我们不可以改变我们的出身，在哪个家庭，在哪个地方，有钱或者没钱，对于我们人生没办法改变的东西，应该学会接受，学会放下，好好地继续生活。生命只有一次，在这一生中应该珍惜每一个对自己好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目标，就算得不到自己喜欢的人，都不可以为了他而放低，不再向前行，放下执念，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在这个世界上，不爱你的人是会有，爱你的人同样都会有。所以忘记那些得不到的，爱你身边，珍惜你身边那些爱你的人。当你孤单的时候，今天的你会挂住哪一个？今天的他又已经在哪里？ 你的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好啦，时间去到仲有两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咯。咁啊，听紧风骚跑人啦。不过喺十一点新闻之前咧，有个特别嘅消息同大家讲讲嘅。 系由于九龙坑山咧发射站进行例行检修工程啦，稍后12点半至到2点半期间咧，本台 FM 95.3 嘅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30秒嘅影响音，所以有不便之处咧，敬请原谅。你阿瑞前辈点啊？ 100分， 系咪1000分满分啊？100分。 小强，你觉得点啊？ 梗系好啦，我今日咩都好， 系嘛？ 哎呀， 请食饭好唔好啊？ 哎呀，真系好好，有乜问题啫？请你食饭， 咪咯？ 哇，180度转到佢平时一毫子都同我。 你又不可以咁話人， 即係你係當事人嘅恩怨嚇。係好啦，咪十一點鐘之後咧，阿表弟嚟咗啦， 嚟咗啦，冇錯。一陣間我哋嘅樹窿要 not alone 繼續會講關於職場上。 Life. Integration 其實我哋香港咧咁繁忙都市咧，係咪好難咧？即係做到呢個即係生活與呢個工作咧。 唔 係 你 啦，又話 做到啊佢。 唔係我做到，我終於做到喎。我最近先同我朋友講，我就話我而家真係好開心，我做到我自己想成為嗰種人咯。 做到真係好開心，但我真係好多人咧，啲基於工作一個時間長啦，或者佢做嘅工作性質，我都講過有一次見到喺馬路上咧有一個好高嗰啲貨櫃車咧，個司機咧停紅綠燈咧，馬上攞起飯盒喺度食嗰啲咁樣，即係一路揸車。一路食饭，即系呢啲，我觉得真系好令人哋觉得哇，真 系 好辛苦。 但系得嘅，我觉得，我觉得可以嘅。就算你几忙，或者你做乜嘢嘅工作，都可以。 后生挨下唔紧要嘅。 系啊，搵食啊嘛。 系好啦，新闻报告翻嚟，我哋继续风骚爆人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潘灿良。我觉得开心咧，最紧要嘅就系你可以同你喜欢嘅人一齐啦，去。做任何嘢都唔重要嘅，因为喺边度食啲乜嘢都唔重要嘅，最重要嘅系人。你可以同一个你喜欢嘅人一齐，咁就会系好开心噶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好啦，飞嚟环节，你嚟表哥走晒， 表弟啊， 系啦，就系我哋今日嘉宾啦，香港心理学会注册组织心理学家 Mr. Andrew Wong 黄家乐先生。 阿 Joe 你好。 N 表哥你好， 阿朱表弟你好， 好热情喺呢个家庭 吓。 食咗啦，你哋大家都食。 嗱，你呢个问题真系啦，食咗早餐未咧？如果11点几仲做紧嘢，未有时间食嗰啲，系咪就系同我哋今日嘅话题有啲违和啊？阿表弟， 嗯， 咁咪咁话。 可能嗰個人性格啊，中意係晏啲先食早餐， 係啊，因為 唔中意食早餐， 都係食早餐， 一六八 咩人都有， 係啊，咩人都有。 如果成日工作太忙。不嬲自己要食早餐，但系食唔到嘅，咁就要留。 嗰個就係未食早餐。你隔離嗰個就係未食早餐。 你唔好喺度扮嘢啦！你應該琴晚做嗰啲嘢，你又今朝先做，又冇嘢。 唔係呢個可能佢第二份早餐， 係咪？唔係，佢未，佢真係未。 真係未食。係 啊，冇錯。 留意你嘅身體健康。 臨急抱佛 腳。喂，阿表弟嗱，我哋今日嘅話題同呢個生活同工作等等都有關係嘅。 係啊，要講嘅係乜嘢咧？ 其實今日我哋講翻話，譬如嗰個人嗰個工作啦，其實對屋企或者其他人。都有某程度上的影響和壓力嘅喎， 係。 啱啱我諗起就係、是，記唔記得之前我哋呢個疫情嘅時候，咪成日要翻屋企做嘢嘅 work from home 啦。 冇錯， 你哋諗下 work from home 聽落去好似咦正喎，即係唔使翻公司，其實係咪代表嗰個人會更加開心、更加快樂？ 唔 係 啊，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我哋。 我聽過好多朋友係直情 work from home 就係同屋企人嘅接觸多咗，所以個衝突又 多咗。 冇錯， 冇錯 就算屋企人唔喺屋企嘅，得你一個 work from home， 我都覺得咧好似有啲困住咗喺度咁啦。不過嗰陣時因為疫情啦，變咗你亦都唔係太敢出去啦，咁所以個感覺係唔同啲咯。 冇錯，冇錯，因為其中我之前幫一間國際嘅時裝公司做過一個呢個 work from home 嘅一啲 survey 啦，即係啲評測啊、測量。咁有一個情況好得意嘅喎，就係話其實因為佢 work from home 成日喺屋企做嘢咧，缺乏咗同同事之間嘅溝通。 係啊， 溝通同埋好多時有啲嘢係真係我一嘢要係需要即刻揾老細或者同事幫忙嘅時候，就揾唔到咧，咁就變相其實好大壓力啦， 好孤單嘅， 好 無助咁樣， 好孤單，好無助，冇錯。所以我哋話其實好多時。 公司亦都想搞一啲叫 work-life balance 啊，工作同呢個生活嘅平衡。咁呢個係做啲咩咧？即係話，其實有啲人放工係咪唔應該再接 email 啊？ 唔 應該再接電話？大家又點睇？ 大家點睇啦？ 工種咯，係啲工種關係咯，我覺得係， 即係工作時工作。就呢、這個 放假時 放假 時， 呢、這個係最理想嘅，係 啊。但我覺得而家就比較難。 不過 Andrew 有時咧，譬如你自己唔想接咧，唔等於公司唔 send 俾你啊嘛，即係變咗你。公司的文化是怎樣呢？有時你即係人在屋檐下，如果公司一定要 send 俾你，或者有些事一定要即刻解決，你都不要為我放工噶咯，即係你好難搬啲套出嚟攞。 係啊係啊，所以我哋話成日人咧，其實有時真的很難話，我是一個工作的 mode，一翻屋企咧。好似機械咁即刻變到屋企嘅毛係好難嘅，有時啊，即係冇唔係話好難話撳個掣由 A 跳去 B。 可以啊，揸車翻去嗰陣已經諗下玩， 一踏出個門口已經變。 所以我又有啲身邊啲朋友佢係咧會準備兩部電話嘅，一部即係放翻工，咁至於放工就唔會再睇嗰部電話嘅。有啲就好決絕嘅。 咁幾好，我都覺得咁幾好。 係啊，而家我哋亦都近呢幾年咧興咗一個叫新嘅字眼，叫做。work-life integration 即是工作和生活的融合。 哇，不是咁好。 融合即是点啊？即系去下旅行都要做嘢。 融合意思即是分配得好啊，定是变为一体啊？ 诶，直头变为一体，即是工作的时候，生活就是一部分。生活的时候咧，工作都是你一部分。我俾个例子就是而家好興咧，咪帶啲寵物去公司。 哦，係啊， 係 啊， 帶啲寵物。呢個其中一個例子就係、是，咦，我可以喺工作裏邊都可以同我啲寵物喺埋一齊，帶啲狗啊，帶啲貓。咁、再有啲例子就係、是，譬如翻工嘅時候，我可以，咦，三點至四點我可以出去做運動，做 gym 嘅，跟住之後先翻公司又得。咁的而且確外國做過一個調查，就係話，訪問過一啲女士啊，女嘅員工咧，發覺原來喺工作裏邊。如果啲同事係唔係就係同事關係，係朋友關係，即係融入咗佢生活咧，發覺對佢哋嘅壓力係減好多嘅喎。咩意思咧？就話 即係朋友又係同事， 冇錯，即係個同事變成 唔止係同事， 冇錯，甚至乎可能 我哋咯，你例如我係你好朋友嚟噶嘛， 就係呢類，就係呢種啦。 唔係我講緊，如果係嘅話，咁如果係即係辦公室戀愛得唔得？我都可以係。如果你咁講法， 咁要請馬老師今日做代表講下。 其實我覺得如果咧你拿捏得好咧，我覺得 OK 嘅。我辦公室戀愛其實係會令到你嘅人係啊， 哇！你翻到公司 會俾心機，見到你自己中意見到嘅人， 你咁嘅姐咧點睇嗱？辦公室戀愛係另外一種啦， 好就好咯， 係啊，同埋你 咁你乜嘢都係好就好。 你兩個就好 sweet 啦，但係而家講係整得成間公司嗰個嘅融合啊嘛，係 嘛？嗱，有機會有啲公司的而且確嗰個人事部啦，或者公司嗰個 policy 係唔俾嘅， 直情 唔俾 啊，直唔俾，有講過嘅。咁但係有啲情況其實如果公司是即係彈性啲啦，OK 嘅話，咁我試過真係有啲例子係兩個即係男女朋友喺同一間鋪頭度做嘢，咁變相個有時嗰個鋪頭店鋪嘅老細就或者店鋪嘅經理係唔係咁喜歡咯？ 點解啊？始終可能唔揀佢。 我冇問過， 即係佢可能驚會影響個工作嘅情緒，係 冇錯。或者你諗下，如果佢哋兩個嗰個鬧交。咁帶翻公司可能面咗咁冇啦，系啊。 咁你叫我將兩樣嘢融合埋一齊嘛？ 嗱，表哥，我想講咧，頭先你講嗰個 work-life integration 咧，我就咁聽咧，你頭先個例子就係喺個 working place 入邊，你去 integrate， 你去將你個 life 融入去，呢個就好啦。但係調翻轉頭，如果我真係放緊假，你要將個 work 融入翻我生活咧，我覺得咁樣就唔好啦。 冇錯，冇錯 ，Brian 你講得啱。所以其實有時我哋話呢啲咁嘅例子咧，即係把雙刃嘅刀。 係啊， 咁變相即係公司都要揾啲彈性處理嘅方法，就係唔好下下哦。因為 integration， 所以就一定要咁樣。我諗多啲都要了解翻個員工喺我個工種裏邊係咪完全可以適合做到咧？定係會唔會有啲時候都有啲取捨咧？即係大家 彈性大啲， 冇錯，彈性 同意。 今日朋友都有封信喎嚇，不如我哋馬上聽咧。今日嘅朋友問咩？ 主持人你好，我叫做 Bobo 啊，我結咗婚二十年噶啦，結婚之後都係一直係一位嘅家庭主婦，兩個女咧而家喺美國讀緊大學。老公咧，而家就系国际时装品牌公司嘅高层。其实咧，我老公嘅工作咧都系需要周围飞嘅。但系最近咧，佢话公司多咗嘢做，越嚟越多时间咧需要飞去欧洲度公干，仲有好多时候咧需要同一个女秘书一齐飞。试过有一日啦，佢飞咗去英国，打电话俾佢，佢又唔听电话，搞到我怀疑咧，佢系咪同个秘书拍拖？仲有啊， 我奶奶咧每次嚟我屋企度食饭，就会叫我对佢个仔好啲，唔好成日咧对住个老公啊。翻到屋企嘅时候咧，仲要口黑面黑，搞到咧我好似唔识做人老婆咁。我自问自己咧，对于屋企咧都尽心尽力，已经咧冇晒自己嘅时间噶啦，仲要俾人哋话自己唔好，我搞到我自己好内疚。我系咪应该要叫个老公转工啊？唔好再成日咁飞嚟飞去，等我个人可以定啲咧。主持人，我真系唔识做啊，可唔可以教下我啊？ 嗯，好啦，咁啊呢位家庭主妇咧，做人太太啦吓，咁啊老公好忙啦，咁啊点样可以面对呢一样嘢，或定系叫老公转工咧？咁啊， 好多问题 喎， 其实 嗬，系啊，除咗佢个老公嘅工作啦， 仲有家婆嘅问题， 系啊，家系啦，同奶奶 奶奶嘅问题啦， 自己嗰个心态咯， 系咯，老公嘅处理方法啦，系啊，带个女秘书去啦， 咁诶呢啲 个女秘书带佢去。 个礼拜书都有问题啦，如果你咁讲， 咁好多问题， 好多问题， 系啊，真系好多问题，好逐一拆解， 逐一拆解。我哋话其实人咧有一个叫做，我哋叫喺心理学个叫思想陷阱嘅， 嗯， 思想陷阱咩意思咧？我俾个例子就系有啲情况叫非黑即白咧，即系阿 Bobo 可能佢觉得哦，老公同个秘书一系有嘢，一系冇嘢噶啦。A or B， 佢唔会谂话可能朋友，可能朋友， 唔系阿 Bobo 唔觉得啊，系一定有嘢啊，可能佢觉得 系黑色嘅， 有嘢之后分咗手之后又 系一定有嘢， 因为我打电话俾你，你唔听 啊 嘛， 佢唔会觉得系两样添啊，系得一样， 得一样就 A 或 B， 系，同埋我哋话有时佢哋会谂到呢个思想陷阱，一个好紧要就系大祸临头咯， 嗯， 佢会谂啊，哎呀，如果我老公同真系同我秘书， 最后同我离婚， 就系离婚， 我冇经济支柱， 冇错啦。小朋友读紧大学咁点算啊？ 即系佢越谂越谂越谂就好远啦， 系啦，好觉得啊个天跌落跌落嚟啦，冇啦，人生变到冇希望， 灰暗啊， 灰暗啦。同埋有时候我哋都话叫揽晒上身啦，即系好似奶奶话佢哦，成日黑面或者唔高兴嘅，或者因为其实佢嗰个心情都唔好啦，咁变相见到老公有时唉。自己都覺得灰灰地啦，係咪先？老公咁樣對我，咁變相佢攬曬上身，覺得一定係我自己唔啱嘅，一定係我做得唔好，有啲嘢令到奶奶覺得我唔好，令到老公覺得我唔好，乜嘢都攬曬上身。咁遇到呢啲咁嘅我哋叫做思想陷阱，有啲解決方法嘅喎，其實就係咩咧？就係反駁翻自己。你諗下呢件事，我諗個非黑即白，老公同嗰個秘書一定有嘢嘅。你要問翻自己，我有冇證據去支持我呢個論點？同埋會唔會有其他可能性呢？喂，可能去英國公幹好忙，個秘書係幫佢手做多面嘅嘢。 係啊，你打俾佢，你老公瞓覺啦。 係啊， 冇錯。 你都唔好嘈住佢啦。 所以我哋話好多時就係問翻自己，有冇其他可能性出現？呢個好緊要咧，其實對 Bobo 嚟講。 除咗非黑即白之外嘅話，仲有冇其他嗰啲嘅心理狀態？其實喺頭先我哋所講個 case 裡面都有出現噶。 有啊， 揽晒上身啦， 揽晒上身啦， 系啦， 同埋呢个怨天尤人咧，怨天尤人调翻转，就话 系 老公唔啱，奶奶唔啱，秘书唔啱， 点解做呢份工咧？ 冇 周围飞，周围成日搞到我自己一个人喺屋企， 老公个老细都唔啱， 点解个女个秘书系女啊？ 唔系，因为女系真系咁样谂嘢，有时系咪？如果你要赖人嘅，就赖到底， 系 嘛？ 甚至乎赖埋佢间公司，点解佢成日俾咁多嘢我老公做？ 点解要佢去咧？ 冇错，点解 叫埋女秘书咧？点解唔叫自己去咧？ 冇错，所以呢啲思想陷阱，我哋话好多时都会影响到成个人嘅情绪。咁变相阿 Bobo 可能喺呢啲情况反问翻自己，其实好啲好简单，佢反问翻自己就系我有冇咁嘅论据证据去支持我呢个论点，同埋会唔会有其他可能性？其实简单， 我谂佢都会将好多负压力咧俾一个老公，一定会问点解又要同佢去啊？你会点噶？即系 阿表弟，你话哇，你要自己问自己，其实你咁样讲系好理性，我都已经好兴好嬲，我点样问自己咧？ 越问越答， 系咯， 即系仲往负面嗰边，实系噶啦。咁佢你话系咩？晒咁样， 即系个心里边有两个自己，会唔会有？ 你讲得啱，其实佢可能会陷入另外一个危机，就当问自己。嘅時候就更加 firm 我自己諗嘅嘢 ，endorse 埋自己， 會唔會咁樣啊？ 有 教自己點？ 有啲就係我老公嗰度西裝下浸香水味， 哇！見到個禮拜先好靚女， 有個紅色嘅唇膏印， 係啊，點算啊？ 幾個方法嘅，其實我哋話呢啲情況咧，因為個情緒一嚟咧，有時好似大家所講憤怒，哇，好興喎，咁點咧？咁呢下嚟到咧，我哋通常都話。 要自己冷靜翻先，或者冷 cool down 翻自己先，咁可以出去離開屋企行一陣啦，洗下個面，好做好多呢啲好簡單嘅嘢，鼓勵翻自己。喂，其實未必係咁嘅，老公都錫我愛我嘅。咁好似頭先講話，喂，如果遇到真係聞到香水味，或者好多懷疑，好多論點證實，但係咦，我又冇真係完全嘅證據，純粹咗我覺得佢係嘅。咁我覺得呢啲情況其實唔係單方面啦，即係要同翻個老公傾一傾啦。我哋話係啊，大家去傾。研究究竟事實是怎樣？咁呢度我諗一陣間我哋可以講翻話，傾嘅時候會唔會有啲方式係唔好令人咁反感嘅？因為通常一講到呢啲情況咧，一開始咧就指責對方。 其實佢唔係傾，係質問。 係啦，你唔啱，你衰，你有問題。 個老公於是 鬧交 啊！係啊，佢啲香水咁點啊？ 系啊，系其实大家喺度互相喺度 斗皮系咪？ 系啊，冇错。 同埋老公其实都要有翻啲责任嘅，因为其实老公 咧，老公有咩责任啊？ 我去搵钱啊，你估我去玩啊？ 老公有咩责任啊？ 秘书唔系男就系女噶啦， 我哋话其实咧， 男都可以分。 系啊，都一就男嘅，你咪仲咩？ 系啊，系咪？ 男同女都唔中意。 唔系啊， 因为女佢个他字系一个女 女仔嚟嘅，系女秘书， 女秘书。 唔系我嘅意思系话，就算如果系男。秘書嘅話都有機會可以發展 嘛，咩都有可能 係啊， 冇錯。搭飛機都有空姐啦，係咪啊？喂，嗱，如果咁樣講咧，即係話佢太太對佢採取完全唔信任啦，即係無論佢近邊個都死啦，係咪？ 冇錯， 無論男定女都死啦。 冇錯，男定女都死。 咁一定唔係今日第一嘅發生嘅問題，一定係 積聚有耐， 積聚咗都不信任啦。 咁老公應該要點做啊？ 咁我諗首先其實。家庭主婦咧，其實我哋話呢個黑板，其實黑板印象咧，人會對覺得家庭主婦係咩咧？冇生產能力啦， 係啊， 自愿性揀呢個工作嘅，其實佢哋唔知道家庭主婦付出咗好多，都係為咗個老公去 嗰度 成功，冇錯。咁同埋一樣嘢就係冇揾唔到錢啊，幫唔到屋企揾錢啊，咁變相覺得你揀呢個家庭主婦工作，梗係你冇能力啦。咁變相係。呢個我哋叫黑板印象係幾唔正確嘅，其實，因為的而且確現代社會其實可能嗰個女士啊，阿 Bobo 可能佢結婚之前佢一個專業人士嚟嘅，只不過揀為咗支持屋企，為咗支持小朋友而揀做家庭主婦， 放棄咗自己嘅職業。 冇錯，所以老公我諗同太太傾嘅時候，有時都要放低翻呢個成見。 冇錯， 同埋我哋話老公其實如果聽太太嘅發泄啦，或者分享或者講佢自己啲嘢嘅時候，我哋好多時都話。聆听是很重要的，不要发，即有时人很喜欢 做老师樣的嘛，我教你 你老婆你这样讲当然不对，我教你应该这样，我已经做有辛苦， 老婆讲他就不听了， 没错，多些是纯聆听，我们很多时候说我明白你感受，我明白你不开心，不要带有批判性的说话，你纯粹说我 听得出你说你自己不开心，听得出你说你自己很紧张，有些疑虑，我想多些老公都要一個其實溝通是雙向性的，尤其是老公其實不過你見他工作都咁忙，有時都辛苦的，但是我想大家傾之前咧，都要一個時間去準備，即係唔係突然性哇！你今晚翻嚟冇錯，我想大家都要理智成年人嘅。老公約個時間，我哋想傾啲嘢。 好。 只想超生的都很吸引，爱对爱错我都只想忠于爱的本能，无谓投入憎恨，无谓磨灭福分，无谓彼此要伤心到绝忍，怀念曾是亲密，最亲的手也需要分，别太狠伤我心，继续追感一番，谁人迷恋贪玩，为何要玩，别要玩不再玩，继续 drag me down， 遗忘留恋之间，离留重生之间，如何去拣，任你拣偏要拣，继续 drag me down。 Tricky tricky you tryna talk in my city， you tryna antagonize， you tryna disguise liesPretty, pretty, you sitting there acting pretty, you trying to romanticize. Nothing that you gonna say, gonna affect me, no way. Nothing that you trying to do, all your plans, they're gonna fall through. 无谓磨着刀刃，无谓仇恨相争。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到访中东等地开拓商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自己亦都曾经率团到访中东三国，并且带同高规格商界或专业团体出访，目的是开拓新市场，巩固本港的贸易网络，希望增加整体经济发展的潜能。李家超提到，自从开拓同中东不同国家的互访之后，双方活动频繁，早前举办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就有大量中东地区国家的官员和商界人士参与，本港和中东地区亦都开展不同的商业活动，包括曾一起外访的本港企业产品已经引入中东市场。施政報告提出開設新渠道引入技術工種專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預計到2028年本港將會欠缺6萬個技工人手，佔總數量1/3至1/4。根據有關措施，初步構思未來三年設立大約1萬個配額，希望可以吸納較年輕的技工，可以大量補充本港的人手短缺。孫玉涵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本港技术工种的薪酬不错，发展机会多，即使一些港人不在香港都希望他们考虑回香港工作。他又说，透过高才通计划申请来香港的人士有从事不同工种，并非只是从事保险、金融类别的工作，创新科技等类别的工作都有。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今日分别竞投湿货同埋快餐摊位，干货摊位嘅竞投听日同埋后日进行。维园年宵市场合共有395个摊位，当中4个系快餐，每个底价都系12470元，其中2个分别以182000元同埋180000成交，其余2个都以底价成交。年宵市场由明年1月23至29号，一年7日，在全港15个地点举行，合共有超过1500个摊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夜晚北风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显著较凉，最低气温降到22度左右，日夜温差颇大，接近周末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55%，酷热天气警告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74点，升96点，总成交金额84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66点，升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1.3升1毫，中芯国际29.45跌1.5，恒生中国企业75.36升4.8，南方恒生科技4.42升5.4，腾讯控股421.4升4毫，�阿里巴巴97.25跌5.5，美团186.3升5.1，中国平安48.55跌5毫，吉利汽车13.74升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3，日元150.96，瑞士法郎0.864，加元1.383，人民币7.124，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4。日经平均指数报38467点，跌487点。港金报25315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31.5美元，卖出2732.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nsen 先同大家讲下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情况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黄大仙道水管急收，黄大仙道来回方向近沙田坳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仲有沙田围路水管急收，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角街的慢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梳士巴利道小隧道去红磡，还有将军路隧道出口去将军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 由郭涛饰演的顾长山，九二三工队的工队长，好友过身之后收养对方儿子兴杰，之后更用尽全家之力供兴杰考上大学，是一个情深意重的好男人。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Part two， 翻嚟我哋噶，今日咧就系呢个工作与生活嘅融合吓。 系， 系大家好 啦。头先讲翻嘅就系咧 Bobo 嗰个嘅情况啦。咁我哋会觉得嘅就系其实大家都需要嘅就系有一啲嘅弹性，甚至乎大家亦都要沟通一下啦。 冇错。 好啦，咁其实要讲一讲嘅就系其实 Bobo 咧，我自己睇完封信啦吓，我会觉得嘅就系因为太多时间， 胡思乱想， 都有咁谂啊。 因为自己都会咁嘅，即系太多时间你就会乱咁谂噶啦，同埋开始对自己冇自信。 咁啊系， 系咪啊？ 又唔识打扮啦，你屋企你又唔使翻工， 系啊， 头都唔吹啊，咁样系会懒，一懒咧你就松懈。 所以如果你问我嘅话，我觉得其实 Bobo 有啲嘢要做嘅就系先要自己有翻自己嘅生活先。咁啊，同埋嘅就系我觉得嘅就系可能嗰样嘢嘅话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因为我谂相信头先阿表弟都讲得好好啦，可能嘅就系喺你结婚生仔嗰个选择嘅时候，你一定要放弃一啲嘢。咁喺当时你如果系年轻嘅你嘅话，总会有一啲嘢你系想追寻嘅。你咪趁呢个机会嘅话，去做翻一啲你自己放弃咗嘅嘢咯，系咪啊？ 系啊， 有翻自己嘅生活咧，咁样会个人有乐趣啲，系咪啊？ 搵翻自己个价值， 搵翻自己个价值，你就唔会咁样噶。 冇错，我哋话心理学有一个叫做正向心理學咧，正向心理就係幫人去揾翻嗰個幸福感。 係，幸福感好緊要啊！係，因為我知道咧，譬如 Professor Martin Seligman 咧，佢喺2011年嘅時候咧，佢提出咗一個正向心理學嘅幸福感嘅主題。well-being， 咁咧佢話咧呢個well-being 呢個幸福感留下咧有五大元素咧去 support 住呢個 well-being， 只要你做到呢五大元素咧，咁你嘅幸福感咧自然就會提升噶啦。咁咧佢亦都有個類似叫口號 shorten 咗個名叫 perma， 咁啊五個英文字母嘅，每個英文字母咧就代表一個 element， 咁大家可以估下，第一個就係 P 咧就 stand for positive emotion， 即係正向情緒。即是話，如果你做一啲嘢咧，係令到你可以產生啲開心啊、温暖啊、舒服嘅感覺咧，咁你個人個幸福感自然就會即係覺得幸福啦。第二個大家估下 E 諗起啲咩啊？ Energy 啊，差唔多啦。engagement 即係投入到嘅，即係如果你做一啲嘢，即係譬如頭先阿 Yoyo 講啦，阿 Bobo 應該喺佢咁枯燥乏味嘅人生入面，應該揾翻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去令到自己可以有個即係精神寄托，去投入翻嗰一樣嘢去做嘅時候咧，咁你個人都會係即係個開心感啊、愉悅感啊，或者你幸福感都會係啦， 即 係 啲寄托啦，嗬， 係啦， 無論係運動啊或者興趣、啊， 冇錯啦。咁、第三個咧就係 R 啦 ，Perma 個 P-E-R 個 R 咧就 stand for relationship 係啦。即係一啲關係入面亦都令到你開心嘅，即係譬如你一啲朋友啊、屋企人啊，係你哋會互相分享嘅、互相傾訴、互相安慰、支持嘅，喺你有需要幫手嘅時候，佢會幫助你嘅，係啦，互相欣賞嘅，咁你都會從呢啲關係入面去得到一啲正面嘅能量咯。 好似冇乜喎。 系、啊，佢啲人都冇，佢冇乜 network 系嘛，佢、老公又唔理佢， 系啊， 系，所以就 两个女又读紧书， 系啦、之后到最后两个啦，尾嗰个就系 M， 大家估系咩 M？ 我知动力 ，motivation， 都似，但系咧佢系 stand for 咧系 meaning， 最紧要咧人生系揾到自己嘅意义，冇错，好明显 ，Bobo 就系乜都冇做。太闷，找不到自己的人生方向，找不到自己的人生意义。最后一个呢 A 就是 achievement， 成就感。会不会你生活上面或者你有些目标完成到而令到你自己有个成就感成功感呢，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其实都挺好的，他已经讲到很清楚，就是如果这个这样的情况的话，其实 Bobo 就找回这五样 elements。在他的生命里面的话，很可能就不会这样太多时间胡思乱想。 是啊， 会不会啊， 是啊，这个正向心理大家听下去。咁點算咧？喂，五嚿嘢係咪我要做好多嘢，我先至可以達成呢五個 element 啫？ 做兩嚿先得唔得？ 做兩嚿先得，一嚿先。 唔好做咁多。 我覺得阿太太咧，其實咧可以去做下運動 嘅，係啊 ，start 一樣嘅事，我覺得 start 係 啊，約啲女朋友去飲下茶， 做下 facial 啊，跳下舞啊， 打下麻雀啊， 係啊， 一個活動啊。甚至乎可以 cover 曬五嚿。 哎，你講得啱。 誒乜嘢？ 係啊，一個活動嘅有打麻雀咯， 識好多人啊嘛。 舒展咁咪好嬲咯。 好似阿小強兄頭先話，咦，去做下運動。其實你諗下，如果落街，譬如做耍太極先算啦，耍太極啊，同一班 冇啦，太極女唔好耍太極啦，跑步啦， 跑步去做下 gym 嚇。咁可能識咗好多新朋友。 係啊。 咁自然個人又開心翻。 啱啊。 咁有個意義就係，我今日可能要完成一個跑步嗰個一段路嘅一段路程， 有成就感， 成就感冇錯，完成一件事，我有人生目標。咁其實我哋成日話人生目標係咪要好複雜，哇，要好似哲學系咧？咁唔係，好似頭先所講話，我能夠完成一段路一個階段嘅話，我有成就感，對我嚟講好有意義，咁已經係正向心理學其中一樣嘢。 同意啊，同意啊，係啊，少少少少嘅嘢嗬， 係 啊，可能我今日我做咗少少嘢，覺得對自己好嘅，加埋，你就好開心噶啦， 係啊。 如果我是阿 Bobo 呢，我想我会再靠近返个老公。怎样靠近呢，就是说他实会嫌我你又没有返工，公司的事你又不 懂。 我觉得唯有就是说在他旁边，又或者帮他 plan 喂，嚟緊我哋去三日旅行啦，咁都好， 即係接佢機咯，接佢機之後一齊食一餐， 接佢機唔得，佢拖住阿秘書出嚟， 咁啊老公唔啱，如果拖佢出嚟， 咁你仲懷疑緊你老公唔得， 仲使懷疑佢唔拖住出嚟， 拋開呢個， 好係名思想，即係如果拖住出嚟就咁啊，劫西佢噶啦，掟佢啦， 我諗個老公唔會話愚蠢到， 咪咯， 諗另外啲方法咧，同埋我哋覺得有時其實。我覺得可以另外一個諗法咧，就係可能個太太 Bobo 啦，覺得，咦，佢呢度臨尾佢話，咦，可唔可以叫個老公轉工啊嘛？ 咁唔得啦， 個老公仲反感你添啊！ 因為係你嘅問題啫，你老公其實冇問題噶。 你係都唔信佢，佢轉一百份工，你都係唔信佢。 啱啊， 叻仔啊！係 啊，我好少同意你講嘅嘢。 佢就算做一個人。公司的工作家你都是不信他的。 哎呀好聪明啊你。 咁所以我哋话呢啲情况其实个老公我諗同返个太太大家可能喺上次佢哋话喺英国嗰度未冇接佢电话嘅。因为冇接佢电话所以佢一定係古灵精怪。我諗多啲係喺呢啲情况大家攞返个平衡点呢中间位啊老公可唔可以即係有时 就算幾忙都好 ，send 我一個 message， 係、 或者我 俾個安心佢， 俾個安心， 彙報下自己做緊啲咩都好啊。 因為有時候有啲係雙方面嘅，佢唔信任你，可能因為之前唔知有啲咩事情啦，又或者好難揾到佢啦，而佢又唔俾翻個安心佢啦，於是佢越諗就越遠啦。 係啊，同埋我哋話好多時候，可能佢哋之前咧都，我睇落去啊，我諗都唔係一朝一夕噶啦。咁、我成日都同翻即係呢啲太太見到個老公話工作好忙，話好大壓力，但係依然好憤怒，或者其實調翻轉有時老公都見到太太工作好忙，我都好憤怒，我都覺得佢唔理咯。我諗我成日都同翻啲當事人講翻話，一樣好緊要就係、是。说话，其实真系有啲嘢，如果你讲错咗，或者你讲伤害到对方一世， 咁要点避免咧？避免啲乜嘢啊？如果系话大家要沟通嘅时候， 我谂沟通嘅时候，我谂沟通之前咧，我成日都同鼓励翻当事人就系、自己写定啲嘢。我今日沟通嘅目的系啲乜嘢先？我同佢呢个 理顺咗自己今日要同佢讲嘅嗰啲嘢先， 理顺咗先。 如果唔系就一嚿嚿咁掟出嚟。 同埋我諗溝通之前都諗啲中間，我頭先所講話，大家可行嘅方，一人讓一步 win-win 我哋叫雙贏局面，會唔會自己都諗定啲咧？係啊，咁變相你話個情緒一嚟嘅時候，我哋都好多時話，咁如果一情緒到嘅，咁嗰個對話就要終止，大家離開現場一陣，係、因為始終兩夫妻啊， 相嗌唔好口， 相嗌唔好啊，其實唔係就係擺家庭嘅工作都係，工作有時大家拗到火紅火綠咧係。火遮眼啊！講啲嘢係好冇諗， 傷害性， 傷害性，佢係咪啊？ 同埋得唔到任何 achievement， 你咁嗌咧係冇意思。 冇錯， 係咪解決唔到問題？ 解決唔到問題，因為我哋所以話情緒，其實情緒管理其中一樣嘢就係要了解自己情緒咯。諗太太阿 Bobo 都要知道，咦？我呢啲叫做憤怒，我呢啲叫妒忌，呢啲叫唔開心，佢自己都要知道，咦？我唔係淨係唔開心，我有懷疑，我有消極呢啲心態咁。令到佢自己去管理翻個情緒嘅時候，都可以容易啲。呢個都係個學問嚟。 寫封信俾佢會唔會好啲啊？即係你知有時有啲嘢開口及著你噶嘛，即係好似我咁樣講下講下越講越嬲，又或者就你會突然間有時會覺得咁樣。即係我都寫低咗有個 point 嘅，就係話啊，其實老公有啲咩佢可以做咧咁。我覺得其實咩都唔適宜做。你突然之間對佢咁好嘅話，佢仲懷疑啊，你仲未有警棍？ 真係啊，老公都好難做啊，做乜都錯啊， 係 啊。 做人衰唔做人衰， 所以就係有啲咩要避開，同埋真係應該要點樣啊？ 炒咗女秘書， 寫封信都係一個方法嚟嘅。 得唔得啊？ 我覺得寫封信 會好啲啊，嗬？ 寫封信其實都唔係 email， 真係 真係信， 真 係 信 係 啦。 即係嗰封呢個一個，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誠意嚟。係啊，我覺得現代人咧係好多時以為 email 啊 message 搞掂啦。其實我俾個例子就係我之前幫一間公司去做一啲顧問啦。其實後屘佢間公司所有人喺封即係個多謝個一張卡裏邊，每人簽名啊，間公司可能四十幾人，咁每人簽一個名，其實簡單一樣嘅對我嚟講好窩心。我覺得人與人之間有時就係呢啲簡單嘅舉動，亦都係令到個人 feel 到你個誠意啦。咁我諗頭先阿表姐你講得啱啊，其實寫封信都係一個其中一個可能方法。 阿表弟啊，其實我覺得一樣嘢嘅就係話寫封信嘅時候嘅話，好可能你仲要有一個態度嘅，就係其實呢一個係給我老公嘅一個情書。 哇！ 其實呢一封係一封情書嚟嘅。我想話俾你聽嘅就係我而家有啲咩嘅感受，係咪啊？但係我想話俾你聽嘅就係我因為我仲好愛你。係。係咪用嗰個咁樣嘅態度去寫嘅話，你就好容易打動對方。 即 係 唔 係 投訴信？ 我局外人我都軟化咗啦。 你覺得啊？覺啊！將件事變得好浪漫啊！係因為我想我愛你， 因為始終都係自己嘅 family 嚟嘅，即係個男人又有阿媽，即係奶奶啦，又有小朋友啦，唔會為咗個秘書 係 冇錯嗱，仲有個奶奶喎， 嚇 個奶奶其實點解要咁樣咧？係啊，就話喂對個老公好啲啦，唔好黑我黑面啊！ 冇錯冇錯，係啊！佢奶奶佢亦都講話啊，奶奶其實去佢屋企食飯啊。成日都同個家嫂講話啊！你唔好再黑面啦。 可能佢真係黑面咧，奶奶。可能佢真係咧，係咪先？ 唔開心啊嘛。 其實可能阿奶奶係好出於好心嘅，即係想佢哋關係好啲。但可能奶奶唔識講嘢。 我持另外一個嘅想法，我想法嘅我寫低咗㗎啦。我覺得其實咧，你唔好太過在意奶奶講嘅説話，因為我覺得咧，奶奶其實咧未必係好似佢口中所講嘅咁唔滿意你嘅，只不過係想俾啲説話你聽嘅話咧，係宣示主權。 系啦，就算咧就系你而家同我个仔喺埋一齐嘅话咧，其实呢一度都系我嘅。 系 系啊，我耐唔耐嚟食餐饭，但系呢度都系我嘅。其实我觉得奶奶都陷入咗一个身份危机。 系 系咪啊？喺佢哋嘅屋企嘅时候嘅话咧，其实以前我系佢嘅阿妈，而家我系你嘅奶奶。 所以奶奶都要揾翻头先 per 埋嗰五个元素翻嚟。 对啊， 因为奶奶都冇幸福感啊嘛。 系啊， 可能奶奶都喺屋企， 自己个仔仔冇咗啦，转咗俾人啦。 系啊， 会唔会啊？ 其实系咪宣示主权咧？ 因为奶奶都冇做嘢噶嘛，奶奶都冇同事噶嘛，奶奶都冇 achievement 噶嘛， 奶奶都好多嘢谂咧，可能 奶奶去 跳舞系女人，奶奶又系冇乜特别嘢，就退咗休， 一样佢系你条系你块镜嚟嘅， 系。 系咪？如果你谂唔通嘅话咧，你就变咗奶奶咁 噶啦。第时变奶，第二个奶奶变第二个。 真噶，我觉得呢啲咁嘅嘢，我其实你要解唔开嗰个结嘅话咧，嗰样嘢系不断咁轮回啊，喺你屋企不断咁轮回。 所以更加好嘅办法就系阿 Bobo 同奶奶建立一个正面嘅关系先，大家互相倾诉，互相慰藉大家，咁咪已经成功咗第一步咯。 系。 有曬你頭先嗰五個 element， 係咪？係啊，修補大家之間嘅關係，係啦，重建大家嘅 relationship。 同奶奶一齊跳舞， 係啦， 同埋好 得唔得啊？會幾好喎！呢個方法。 同埋好多時候我哋話，如果阿 Bobo 呢個情況啊，我假設佢有一日心情好唔好，而奶奶都仲要堅持嚟你屋企食飯，咁你預咗佢一定係講嗰啲嘢啦。我諗 Bobo 都要學識 say no 咯，即係 同佢出去食咯。唔系真系， 出 嚟 揾个地方， 出嚟食好容易好多，系咪？我话要走就走啊嘛。 唔系你又唔使我洗一餐懵嘅，就 系 我煮咗佢话蒸条鱼真系老得滞， 系啊，又话少咗盐又多得水， 系啊，我请你出去食饭， 转变下环境，转变下环境都系好事嚟。 嗯， 咁同埋我觉得 Bobo 真系有啲情况，嗰个自己嗰日好唔开心，咦，心情不愉快， 奶奶仲嚟佢两句。 我想是时候都要即有个底线就说、啊、今天真的不得了、uh-huh. 不如再约下一次、 uh-huh. 我觉得你自己心情那么不开心奶奶来到搞到你不开心你纯粹是因为为了做一个好的心抱、uh-huh. 媳妇而去特登迎合奶奶其实最不开心都是搞到自己、 uh-huh. 变相我觉得是有时真的要适当地升高、 同意是啊所以其实都不是说那么难去解决那 我们就将奶奶边缘化了 为什么余文奇才 杯葛得啦， 关奶奶 我心情唔好，你唔好嚟食饭。我想见下个仔，见下个孙子， 得唔得？我心情唔好，你唔好嚟。 我 哋唔使话俾奶奶听啊嘛。 我唔去得唔得？即系你同你个仔去食啊，我唔去啊嘛，得唔得啊？ 得唔得啊？ 咁系咪叫做都叫做 say no 啊？ 即系佢唔参与，你去食 系啊？你可以同你个仔去食系咪啊？但系我唔去，系啊，你两个去咯。 间唔中，间 唔中都可以。 唔好成日，唔好成日嘅话，奶奶我觉得你系咪针对我？ 系咪避咗我啊？ 始终一家人嚟嘅，系点样 feel 到我 ？feel 到。 点解我次次嚟食饭你都 你都话唔舒服嘅？ 你都话唔舒服嘅？ 系。 你系咪争咩唔中意我？ 系， 唔好次次都系咁，唔好次次 隔次好，隔一次 都要平衡翻。 知道， 好 啦，咁今日咧就即系我哋都将呢一个嘅个案嘅话，好好地咁样就有一个几好嘅解决嘅方法啦。咁希望 Bobo 嘅话可以因为咁样嘅话，就大家都生活美满，开开心心，好嘛？好啦，咁如果系嘅话，其实有冇一啲关于今日我哋呢一个嘅话题咧，啲古仔可以 同我哋分享？ 系啦， 系我今日都有个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 好啊， 这个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的。其实我刚刚出来做事头了几年，突然之间好像做事做得很辛苦很累，我看了一本心理学家介绍的书，就说哦，遇到这些情况应该自己鼓励自己挺直一个人企直呢，那自然呢身边那个环境呢就会对你会好一点，同埋你自己都会自信心勇气都多一点，即是个人要挺直一点。咁我第一時間諗，梗係去做運動啦，做 gym。我即刻走去中環嗰陣時，一間連鎖店啦，連鎖 gym。而家冇啦，嗰間嘢 執咗啦， 執咗啦，執咗啦， 執咗啦，執咗啦，執咗啦， 執咗啦，執咗啦。跟住去到，咁我自己好主動嘅話啊，我想操翻自己，即係總之令到自己一個人挺直啦。咁嗰個導師咧就話得呢三句時間咧，係咁操你條腰，操你個背脊。咁我聽曬佢話啦，因為佢係專家啦，對我嚟講，咁日日做，日日做。咁我發覺好奇怪，點解人哋去 gym 啲手腳咧，啲肌肉、胸肌啊，啲腹肌好強橫，但我淨係得個背肌同個腰係肌肉好強橫嘅。咁有一次我扭傷咗隻手做運動，我就去睇一個香港都幾出名嘅物理治療師嚟嘅。咁佢同我做全身檢查嘅時候，佢話：咦 ，Andrew， 好奇怪喎，點解你成身淨係個背脊同腰肌肉咁強，但係啲手腳都 一般呢，咁我同佢解釋咗話，因為我想挺直翻個人，我想令到自己更加有信心，更加面對逆境嘅時候更有勇氣。咁佢真係同我講，佢話其實有一個更加好嘅方法係可以幫你挺直自己。我聽到之後嚇，咁唔該即刻同我講啦。佢話你只要坐低嘅時候，你自己同你自己講話，我今日要精神啲，我要挺直翻，咁就得噶啦。佢話其實佢話呢個係比你任何方法都有效。咁我呢個故事裏邊咧，我自己親身經歷，我學識咗一樣嘢就係，冇錯，喺你遇到困難逆境嘅時候，有時真係需要身邊嘅人去幫你，但係其實你要相信你自己個身體同心靈都有能量能力係幫你解決好多問題，令你自己成功的。 唔該，各位埋單5000元。 这分钟却挂念谁，我会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好风光似幻似虚，谁明人生乐趣，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啊、有了你即使平凡却最重要，中那又如何，会与你共同度过都不枉过，风险多错误更多，如能重新做过，我会说愿能为你提前做错，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有了你即使平凡却最重要， 张国荣嘅呢首《追》，快到十二点钟啦，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天晴干燥，下昼酷热，吹微至和缓东北风，今晚北风增强，未来数天都系天晴干燥。 想 听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翻嚟仲有一个钟头，我哋翻嚟会有 Billy 啦 ，Billy 啊，挂大家转呢个边防赛，同埋今日话题到底系咩因，就知道噶啦。同埋今日片段人间一个新嘅故事都会喺十二点半出现嘅。好啦，十二点钟先听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唔好行开啦。 先生，先生，我是李姑娘啊，你知唔知你自己叫咩名啊？ 我叫梁继章。 咁你知唔知自己喺边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平时几多点喺度咧？ 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咁你记唔记得自己有啲咩家人啊？ 记得有李丽如啦、马小强同埋阮壮阳。 先生，点解你啲家人个个都唔同姓嘅？ 因为佢哋唔系一般人咯。 咁佢哋系咩人啊？ 佢哋就系风骚快活人啊！ Hello， 大家好啊！ 你坐咁开做乜嘢咧？埋 Hello， 大家。 自从 你咁讲嘢，自从你上个礼拜话憎我之后咧，我而家怕咗你啊！ 我几时话憎你啊？ 我其实 个 个礼拜都唔中， 佢个个礼拜都话唔中意我，所以我咪拉开啲咯。人就系咁噶啦 嘛。 你今日有冇对白啊？片段人间。 今日我嗰句对白咧，佢俾咗稿我睇啦，吓又系嗰啲三四线嗰啲 啊，阿仔啊，啊翻嚟 翻 嚟饮汤，我记住吓，早啲翻嚟 嗰啲咯。不过咧，作为一个专业嘅演员咧，我会俾足气你嘅一前嗰句。 唔记得系演员， 咁啊梗系啦， 专业 又肯我几下啦， 唔 好下个礼拜睇下点。 喂，不过讲 句号都冇啊。 冇句号， 冇句号啊！ 讲嘢乜？喂，不过咧， 嗰啲叫群众反应， 冇错啦。 讲开呢啲欢呼声咧，令我谂起咧，十一月份咧，好快脆咧，就有呢一个嘅美国嘅总统选举，系咪啊？大家有冇留意最近嘅选情系点样咧？ 有啊，因为我成日我成日都会想睇下佢哋点样讲嘢， 系 啊，或者系点样答问题啦。咁你会发觉嘅就其实都好多嘢学下嘅， 梗系啦， 系啊， 政治 嘅英文咯。 智慧係啦，政治智慧同埋學英文非常之重要嘅。每次咧，佢哋喺電視台辯論嘅時候咧，尤其是啊，我講完一句，你又講一段，你又講一段，大家諗下有啲咩位係 啄佢， 啄佢， 但係唔俾人講， 永遠咧都唔會正面嘅回應嘅。 你有發現呢樣嘢？ 係啊， 係啊。你知唔知呢一種係一種嘅，就係話佢哋係一種 策略、技術、 一種講嘢嘅技巧，講嘢技巧就係講講講講扯到冇雷公咁遠，令到嘅就係聽嘅人咧，就係聽到佢講咗一大。大扎嘢，同埋主持人都唔知喺边度入手， 系啊， 因为你讲咗好多嘢，我唔知喺边个位嗰度攞翻啲嘢翻嚟咧，我再去啄你，所以其实咧系语言艺术。 我哋叫撑开只艇啊嘛， 系啦，其实 好认真， 叻唔叻咧？其实听佢讲嘢咧，你要知道佢个叻唔叻噶啦，因为有时就系话，喂，你上年有冇去过呢一度？有冇讲过呢一句？唔答你。講咗另外一樣嘢，撐到唔知去咗邊度， 係 啦。最近嘅選情咧咁啊非常之激烈啦嚇。咁、兩位嘅候選人咧，哇，真係叮噹碼頭啊！嗰、那個嘅受歡迎同埋支持嘅程度啦。咁、最近咧就有一個 show 咧就係特朗普，特朗普佢咧就話：喂，何錦麗，你又話自己做過啲快餐店嘅，而家快餐店話冇喎。 嗱、我啊，係 啦， 嗱我就。我就唔同咧，咁啊去一間美國嘅連鎖快餐店嗰度啦嚇，咁啊做曬呢個政治 show 啦， 係 啊，咁話俾人聽，嗱你睇我戴呢頂帽，嗱我又炸薯條嚇， 幾熟手， 幾熟手，跟住仲有個美國嘅嗰啲叫 drive through 啦，即係揸架車去攞嘢食嘅 order 嘢食嘅，喺個 drive through 嘅嗰個窗口嗰度咧，就攞定曬薯條，嗱你睇下，嗱遞俾佢啦，影相咁樣， 政治 show 真係政治 show， 係啊， 了解民生啊嘛， 係 咪啊？ 嗱而家做總統除了鬥邊個叻之外咧，仲要鬥下大家。你有冇做過快餐店啊？你做過咩？ 鬥接地氣， 大家鬥爭做。我做過邊度？ 會唔會搞錯嘢咧？係嘛？咁你有冇做過快餐店啊？ 我 自己有。 快餐店咧，我就真係冇做過嘅。 你最接地係乜嘢？ 嗱，我最接地咧就講下我細個咧喺温哥華啦嚇，最細個做過童工，真係都差唔多。 你知唔知你側邊個好接地氣啊？ 佢水都托过噶。 啊，马老师啊， 啊汽水托汽水啊， 真系啊， 你估唔到 啊，佢为咗饮汽水， 辛唔辛苦咧？ 哇，超辛苦！ 你谂都谂到 玻璃樽 系啊， 玻璃樽嘅年代，嗰个汽水车咧两边系斜嘅，咁嗰啲一箱箱嗰啲汽水咧就会。即係向內傾、 嗯、 就冇危險啦、嗯。但其實跟車都唔緊要，最慘咧就是爬上個頂度日曬雨淋。 嗯、 但我都做咗幾日就冇做，頂唔順，真係頂唔順。 因為腰骨太痛係嘛？ 唔係咁嗰陣時佢年紀，佢後生好多。嗰陣時好後生，但係問題佢唔托慣嘢啊嘛。係 啊， 你唔托慣嘢，做呢啲勞動嘢咧，其實 唔使用力嘅，好辛苦。 我想問一下咧，一個嘅汽水膠桶啦嚇，一個膠盒啦嚇，可以載到幾多支玻璃汽水咧？ 廿四 支滿咗嘅玻璃， 好重啊！同埋你唔係托一托喎， 係徒手。 你嗰陣時係咪膠噶？定係木噶？ 玻璃 噶。 佢嗰個年代應該係木嘅托。 仲有啊，你第一盤梗係二啦，第二都二，第三四嘅時候咧，真係好高高啊你。 跟住要托去邊度咧？托去啲餐廳啊、酒樓啊咁樣。 托我自己屋企。 留翻兩箱俾我。呢箱唔托，呢箱係唔係嘅？呢箱自己嘅。呢箱 係嘅。 你嘅形象。 了解 佢。佢唔係有手推車嘅咩？ 都係推翻自己屋企飲原來。 咦係喎？ 手推車我點要自己托啊？做咩要？ 你都要擺落架車，你都要擺落架車㗎。佢自己跳落 由個廠嗰度出嚟，跟住去到，跟住又要回收。 好啦， 呢啲就係、是、過河濕腳咯，就係咁咯。 過水濕腳， 佢其實係有每人有幾支汽水飲。 你飲得幾多支啊？係 啊，冇幾多支㗎咋。 大家唔好做呢一個工作啦，唔知而家仲有冇呢個工種做咧？ 有 仲 有 實要㗎呢啲。 係啊，睇下有冇啲科技可以幫到嘛？有啲積車啊咁樣，係咪？係。我以前咧，香港人咧就做過13歲、14歲到嘅童工啦嚇， 可以咁樣。咁細個， 其實唔得嘅，唔得， 即係非法嘅， 非法嘅， 唔啱碼， 唔啱碼，係啦， 屋企趕出嚟， 我 離家出走， 家境貧困， 真係幫補家計。唔係我哥哥咧就做 busboy 嘅，咁佢 busboy 即係其實 waiter， 即係係啦咁樣啦，侍應咁樣。喺唐人街咧一間好似你哋大家有冇睇過80年代出戲叫做Year of the Dragon 龍年啊？係啦，咁啊龍年咁樣嘅 setting 啦嚇，咁啊佢就做 busboy。有一日咧佢就唔得啦。我翻唔到工啊，做 waiter， 你代我啦，咁 系你代我啦。我即系13歲，即系傻下傻下，即系人都未长高嘅时候，咁我自己就搭咗个巴士去唐人街嗰度翻呢份工啦。 嗰份工喺唐人街嘅，即系嗰间 restaurant 喺唐人街。 唔系唐人街嘅餐馆，有啲霓虹灯牌闪下闪下，眨下眨下嗰只啊。 你自己屋企咪就系开？ 嗰阵时我哋唔系开中国餐馆啦，我哋就开快餐店啦，系啦。咁跟住去到就真系傻下傻下咁过咗一晚啦。咁啊，大家嗰啲侍应叔叔咧，就好似香港嘅一间。有间食豉油餐厅嘅，好闻名嗰间啦，好恶嗰间餐厅咁叔叔。喂，细路点啊？今日真系你讲唔得啊？ 其实系佢哋讲嘢嘅方法嚟嘅啫，你唔好话佢，佢哋冇礼貌。其实佢哋要咁先沟通到 嘅。成晚我都唔知自己做啲咩嘅，但我记得就无端端走嗰阵时就。喂，呢貼士啊，跟住咧就係啦，俾幾十蚊貼士我，即係講真， 幾十蚊 係啦。因為咧，以前去唐人街， 你算苦都幾好啊。 係啊，以前去唐人街食， 其實佢吞咗你，你都唔知係咪？ 梗係啦， 即係佢吞咗啲錢唔俾你，你都係 啊，好老實，好老實。咁啊，嗰陣時啲人又好闊綽俾貼士嘅，咁跟住我就嗰晚好開心，做咗人生嘅第一晚嘅侍應啦，啲 bus boy 執 賺錢又好辛苦，細路仔即係第一次攞呢啲嘅錢係好開心，即係無論係幾多都 即係你諗住。系得20蚊嘅，啊，原来20蚊嘅人工，再有几十蚊嘅 tips， 仲多过份人工啦。 即系佢多过份人工噶，好多时候系啊，所以你哋会 serve 嘅时候 系啊，细细个就立志，我一定要做一个出色嘅侍应啦，因为就系攞人工。 好好，做边一个工嘅话，都要做得出色，啱唔啱啊？ 冇错，当然嗱，不过有一行咧，你哋真系唔知道有咁嘅工种嘅，就系又系童工啦，嗰阵时可能系14、15歲啦。咁我有个朋友就介绍，喂，我哋一个马场啊，咁唔系真系跑马嘅马场，系一啲俾啲马匹踱步嘅马场啦吓，我哋练习嘅马场啦，咁啊草皮地嚟嘅，好多石仔啊，可唔可以叫系啦，叫你啲 friend 嚟执石仔啊？咁我就 call 咗一大班嘅 friend， 十零个啲同学仔啦， 做工头咯， 系啦， 每人抽翻少少，咪几好赚。 佢掹手唔使落手就掂啊！ 你阿边个嗰度仲有堆石？ 系啊，阿边个？ 系啊，哇！呢啲好 唔使做啊！ 你要谂下，14、15歲好难揾工噶，系咪？我一举手，哥执唔执石仔啊？大家执啊，执啊，我执啊！ 一呼百应， 因为听落又唔系好辛苦啫， 系啦，唔系好辛苦嘅。咁我哋我唔记得咗啦，最低工资嘅系断钟头计嘅，系啦。 咁 佢 有冇抽咗？我想知道呢， 梗系冇啦。 点解？ 吓唔系啊？抽啲同学仔嗰啲， 抽同学用冇。咁呢个晏昼我哋做咗晏昼都几辛苦嘅，因为好晒啦，好晒啦。咁我哋要乌底慢慢执，其实我哋执唔执到石仔佢都唔知嘅，因为冇人知道我哋执到几多石仔噶嘛。 嗱，呢啲嘢唔好学啊， 系咪？系啦，唔好学， 练精学难。 做完嗰份工之后咧，我都觉得， 哎，唔知有冇听阿咪咪大佬讲嘅？废人特质啦，我哋唔可以做。 系咪啊？我中唔中啊？我可能中咗几个喎。 系啊，我有啊，我全部都系唔使担心。Welcome to the club。 嗱，做完嗰份工之后咧，我就觉得都系做翻唐人街餐馆好啲啊。呢个冇 tips 嘅。 系喎，又系喎，你啱。 系 咪先晒住添咧？ 嗱，你做完四个钟头，就系四个钟头咯，系咪先？即系小朋友嚟计啊吓，我哋大家谂起。 咁你都几识谂噶喎？ 梗系啦。 系咪啊？ 好长进啊！ 好长进啊！就谂住呢啲系冇 tips 嘅话唔做。 系啦，嗱，跟住咧又系关唐人街事啦。有一个嘅工种咧，又系唔知你哋有冇做过，有冇听过？就系咧摺报纸。 嗯，系我知我知，因为朝头早咧，佢哋三四点咧就要攞晒啲报纸翻嚟咧，就要摄，因为一大沓咧好多份噶嘛，即系咁样摄， 系 啦，一份 系啦 ，A 版啊 ，B 版啊吓咁样，咁跟住系啦，摄报纸，咁就我都唔记得咗几多钱啦，好似一毫纸一份，定系系 有冇可能 加币啊？ 一毫纸一份好贵啦， 即系五个先，可能五个先一份啦，唔记得咗几多钱一份啦，咁又系晨早又去做呢啲嘢嘅，咁当然啦，又系啲童工先至会做啦， 会唔会有时间？因为其实你派报纸不是话全日都有噶嘛，你即系呢一个 有 做到几多点就冇噶啦。 系啦，通常就要好早去嘅，系啦，因为朝头早啲人去买唐人报纸嘅话就要好早啦，系啦。咁亦都有啲同学去订报纸啦，即系派报纸啦， 揸个单车去到边个订花园度。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订报纸啦，系。另外一种嘅工种咧，就系我自己好中意做嘅，就系做翻柱啊。系啦，咁有啲咩柱可以系好快脆 pick up 到嘅咧？ 执马。 差唔多系啦，执马 系咁样切洋葱。 同执马差唔多啦，就喺一间嘅食薄饼，意大利薄饼嘅连锁店嗰度。咁咧佢就冇得堂食嘅，净系外卖嘅啫。咁我就系做厨房嗰 part 啦，同埋听电话系啦。咁啊执材料啦，其实一个个薄饼咧，佢已经做好晒噶啦，系啦，即系厚批啦吓，已经做好晒噶啦。咁我攞个厚批出嚟，系啦，跟住好似系执料咁样啦，执，佢要咩我就执。咁跟住。咁啊冇，系未煮噶嘛？ 呢 有啲系熟嘅菠萝， 材料都熟噶啦嘛？ 外国唔兴菠萝 嘅， 系 咩？ 香港先有噶。 唔系嗱，呢一个我讲讲啦吓，呢个夏威夷嘅薄饼咧，其实源自加拿大嘅，真系啊，因为咧好多 意大利系冇噶嘛， 系啦，意大利冇嘅，好多人中意食 Hawaiian pizza 嘅， 系。 咁其實我做柱啦，咁啊同埋咧我就做聽電話啦。咁聽電話其實一腳踢嘅，即係成間鋪頭淨得我一個嘅啫。 你話打錯咪得咯？ 係啊， 打錯 嗱我 打錯， 你打嚟我就會話打錯喎。 咪營業額有冇得分多啲傭先？ 冇嘅冇嘅，但係咧我每次拎起個電話咧都有一句對白講嘅，睇下嗰期係有啲乜嘢嘅宣傳啦，係拎起嗰只 Hello。买披萨，噏炸嘢嘅，即系可能系话咩十九个九有两个，而家 我仲以为而家先要逼你听嗰啲咧，唔知啲咩嘢，跟住先可以搭个人同你倾偈嗰啲。你以前已经有噶啦， 系啊，唔记得讲， 但系嗰个打嚟嗰个因为听你一炸嘢先咯，即系佢等你讲完先。如果你咁长，你又话几多钱又卖几多个披萨，又唔知今日送啲咩，你咪讲好多嘢咯。 唔系嘅，一你好快脆嘅啫嘛，好似旧时阿罗兰姐系啦，拎起个电话 ，Hello， 喂，咩我哋我。咁就係原因啦，系啦，即咁佢已经知道十九个九毫九有啲乜嘢，九个九毫九有啲咩噶啦。OK， 讲完之后咁啊 ，take pizza，take pizza 咪落单，跟住自己整，整完之后就叮，咁咪出边有个司机叔叔咁就就拎咗送嘅咁样。咁呢一份工咧系我人生当中咧一份咧好自豪嘅工嚟嘅，因为咧 点解啊？ 点解咧？因为呢份工咧，我一来做咗好耐啦 ，OK， 第二咧就系嗰度嘅经理叔叔咧。好鍾意我嘅，咁跟住佢就話：喂，你做得咁好，不如我去提名你做。系咪做咩咧？ 最佳员工， 最佳员工啦 ，employee of the year 啦。我话吓唔系啊嘛，有呢啲嘢噶，好似选港姐咁心情。我话好啊好啊， 你得一个员工啫嘛，唔系咩？ 咁有好多唔同区噶嘛，呢一个系 呢张 系冇选到， 全加拿大啊，全个温哥华好多连锁嘅铺头噶嘛，咁最后屘我就赢咗嘅，系啊， 你个奖咧？ 我有一个细细地嘅襟章啦吓，咁同埋有100蚊嘅加币嘅奖金噶， 一年免费食 pizza， 点都系免费噶啦 ，pizza 呢啲就唔好讲啦，我成日拎包屋企嘅。房菜，除了 pizza 之外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甜品啦。上次同大家介绍过就是一个朱古力酱，不知道大家屋企有没有试整啦，很容易整嘅啫。 好容易 整，系啊，朱古力酱再加溶一溶佢，加啲忌廉啊，加啲奶啊，或者加啲可可粉啊，咁啊捞埋就系噶啦。咁另外一样咧，摆喺雪糕上面好好食嘅话咧，唔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咧，就是焦糖香蕉啦。有冇试过啊？ 摆喺朱古力上边， 唔系摆喺摆雪糕上边， 焦糖香蕉 系啦，焦糖酱大家食过啦， 有 系咪啊？焦糖酱好好食嘅，加少少盐，令到佢咸咸地，呢个叫 salted caramel。咁但系咧 ，salted caramel 嘅 bananas 咧就好好食嘅。咁啊，教大家点样整啦。 我想问，同拔丝香蕉有冇分别？ 有 啲唔同的，有 拔丝香蕉就系有拔丝，呢、這个就冇拔丝。 佢要拉丝噶嘛？ 呢个纯粹 呢 同香蕉船 caramel 啫嘛。 香蕉船？点解佢咁问我咧？我以为啊，我以为啊，马老师佢会问我同咸蛋有冇分别噶？ 肉饼有冇分别？ 有系啊，同埋有一样个相同嘅就系佢咸。 你使唔使将啲焦糖香蕉加少少咸蛋啊？唔使啊嘛，咁礼拜。 咁我哋嚟咯噃。 好嗱，我哋咧首先咧就预备两只嘅香蕉啦。咁首先咧就将香蕉切片，咁如果你想将嗰个我哋今日嘅叫做焦糖香蕉酱系食到多啲香蕉嘅话咧，就切大件啲啦。咁你要想我话用啲嘅，咁咪切细件啲咯。其实冇乜所谓嘅。咁啊，两只香蕉切咗片之后咧，我哋摆落个煎 pan 嗰度。首先咧摆我哋两汤匙嘅牛油啦，溶咗佢 ，OK， 溶咗佢之后咧就煎咗啲香蕉。 原来是用牛油煎 的。你是不是上次啊悠悠你说不吃香蕉三文治那个啊是你对香蕉有。 不是香蕉就敢吃咯。但是我就不喜欢他整其他古灵精怪的 东西。 OK, 除了淋着那些什么你上次那个朱古力酱。 是啦咁希望今次这个香蕉酱可以改观啦。 OK。 咁跟住我们将个香蕉两边都煎得 香 佢之后啦。咁跟住呢我们就摆开啦。咁跟住呢我们做焦糖酱嗰 part 咯，焦糖酱啦，我哋用四汤匙嘅牛油溶咗佢之后咧，我哋摆半杯嘅百零 gram 嘅牛油嘅白糖啦，系啦，咁跟住咧我哋捞一捞佢，咁令到佢咧慢慢溶，我哋开个中火啦，唔好开大火吓，佢会慢慢溶啦。嗱，溶嘅时候咧，佢会慢慢变色嘅，咁会变到一个焦糖嘅颜色啦。咁大家咧呢一度要小心啲，因为咧一过咗火候咧，佢就会苦啊。 系啊， 系啊，焦糖酱最怕就系苦啊。咁你见佢差唔多变颜色嘅时候咧，咁你唔好搵条脷掂啊。有冇苦味？ 辣亲， 好辣，好辣。 喂你教坏细路啊！ 我话叫你唔好啊！ 系咯，佢都讲唔好咯。 呢个真系细路强啊！系啊，唔系细路强啊，细路强，你小心啲 ，OK？ 唔好玩火啊！ 系啊， 系啊。咁跟住咧，我哋再加少少嘅忌廉。嗱，忌廉嘅时候咧，我哋唔好喺雪柜嗰度拎出嚟，因为咧忌廉喺雪柜嗰度就非常之冰冻。 系。 而头先嗰啲嘅牛油啊、糖啊煮到非常之热，咁啊就不得了噶吓，咁、我哋想个忌廉咧，我哋要室温啦，或者系暖佢少少啦，逐啲加落去 ，OK？ 加忌廉啊，我哋大概系加翻系四分三杯嘅忌廉啦，逐啲加落去，咁或者你觉得哇够 creamy 啦，咁啊唔使加咯。 使唔使搅佢？ 搅一路搅，佢会好似想 split 想分离咁样嘅，咁啊唔紧要，继续搅，咁佢会 come together， 佢会融化埋一齐噶啦。咁、到最尾咧，你可以再加翻嗰啲香蕉落去啦。咁跟住咧，你可以加 vanilla。一啲 vanilla 嘅香油啦，或者系一啲嘅柠檬汁亦都可以嘅。咁呢个酱咧，我哋煮好嘅时候咧，佢就会好稀身嘅，因为咧热辣辣啊嘛。咁你变翻佢系啦，室温嘅时候啊，或者冻翻嘅时候咧，佢就会结身翻啲噶啦。咁啊，用途有啲咩咧？咁你可以摆喺头先讲过啦，摆喺一个嘅雪糕上面啦，系啦。咁、另外咧就可以摆喺 pancake 啦，或者 waffle 啦。咁啊，哇！我又屋企唔整呢啲，咁好简单嘅啫 ，French toast 啊。嗱、你将屋企有方包啦，系咪？方包我哋打只鸡蛋，舐少少嘅鸡蛋，两边系咪？咁跟住煎香佢两边，再加呢一个嘅焦糖香蕉酱上去咧，哇！非常之一流啊！ 我想问可唔可以整第二啲生果噶？ 可以啊， 譬如士多啤梨啊。 啊，又或者系诶， 士多啤梨咧就唔襟煮，同埋咧佢唔同呢一个嘅 caramel 味咧唔系太夹嘅。咁如果你想自己嘅、另外啲生果嘅话，你可以煮苹果啦。苹果咧就系啦，嗱，你首先切咗啲苹果啦，我哋加少少柠檬汁啦、嗯，再加牛油同埋加一啲嘅 brown sugar、 嗯、 去到煮佢，煮到佢啲苹果咧淋淋地咧就有少少似咧我哋去快餐店食嗰啲apple pie 咁嘅质地啦。 多谢晒， 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根据现时预测，位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气旋潭美会逐渐增强，并且星期四稍后到星期五初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到时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預料潭尾會向西移動，大致移向海南島一帶，同時一股東北季候風補充會在接近週末抵達華南。在潭尾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下，星期五稍後和週末期間，華南沿岸風勢頗大，漸轉多雲和有幾陣驟雨。天文台會視乎潭尾的動向和本地風力變化，評估是否需要改發三號強風信號。施政報告提出開設新渠道引入技術工種專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預計到2028年本港將會欠缺60,000技工人手，佔總數量13%至14%。根據有關措施，初步構思未來三年設立大約10,000配額，希望可以吸納較年輕的技工，可以大量補充本港的人手短缺。孫玉涵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本港技術工種的薪酬不錯，發展機會多，即使一些港人不在香港，都希望他們考慮回香港工作。他又說，透過高才通計劃申請來香港的人士，有從事不同工種，並非只是從事保險、金融類別的工作，創新科技等類別的工作都有。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今日分别竞投湿货同埋快餐摊位，干货摊位嘅竞投听日同埋后日进行。维园年宵市场合共有395摊位，当中4系快餐，每个底价都系12,470元，其中两个分别以182,000元同埋180,000成交，其余两个都系以底价成交。年宵市場由明年1月23日至29日，一年7日，在全港15地點舉行，合共有超過1,500攤位。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下午酷熱，吹輕微至和緩的東北風，今晚北風增強，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晴乾燥，早晚顯著較涼，最低氣温降到22度左右，日夜溫差頗大，星期五稍後和週末期間風勢頗大，漸轉多雲和有幾陣驟雨，海有湧浪。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3%，酷热天气警告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85点，升107点，总成交金额9,018,000,000多。上证综合指数报3,28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66点，升95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盈富基金21.3升1毫，中芯國際29.8升2毫，恒生中國企業75.32升4.4，南方恒生科技4.74升5.6，美團188元升6.8，騰訊控股421.4升4毫，阿里巴巴97元跌8毫，中國平安48.45跌6毫，吉利汽車13.72升9.8。

唉，又唔开灯，梗系又未翻啦，又唔知群埋啲咩人出去玩。哇，我部轮椅碌到啲咩啊？老豆，老豆，老豆，你冇事嘛？老豆，老豆，老豆。 啊，姑娘啊，唔该四号病嗰、那个范伟伦喺边边啊？哦，窗口嗰边哦，唔该唔该，阿伦，阿伦， 哦，火箭哥， 喂，点啊，阿伦，你面色好差、啊，医生话你咩事啊？啊咩事啊？ 感冒唔够瞓，唔好意思，咁系。黑咗咯，突然间晕低咗啦。 系咁咋系嘛？仲有冇其他嘢啊？ 冇，会有咩？冇嘢。 哎呀，四十几年老友，紧张你啫，你冇大碍我放心啦。 得啦，系 啊。 你有冇开车嚟啊？ 咩事啊？ 冇啊。如果有开车嚟咧？你阵间你同我出院，你即系我翻屋企啊，好唔好啊？ 医生话你咁快可以出院咩？ 系冇嘢咯，咁做嚟住嚟做咩咧？走啦，翻去咯。 你唔系又谂住开工啊嘛？ 哎呀，火箭哥啊，我嘅环境你唔系唔知系嘛？ 我知，你仲有个仔要你照顾。喂，不过。你都要顾下你自己啊！你一日打三份工，铁人都散啦，身体要紧啊！ 我都唔想，但系如果唔系咁，可以点呢？唉，话时话，我第日两脚一伸，都唔知边个帮我睇住个仔啊！ 系啫，你都唔使咁搏噶。 阿火箭哥。每当我睇到香港体育运动嗰个颁奖礼，边个攞最佳球员，边个又代表香港队出赛，哎，我个心就严喇咁样。每次有呢啲新闻呢，阿子雄唔睇噶，佢拧住面即刻就行开噶啦。我真系觉得我好对佢唔住，我毁咗佢一生。 阿伦，你。你听我讲，你敏感啫，都过咗咁多年啦，子雄冇嘢噶啦，你估佢仲嬲你咩？ 梗系有嬲啦，佢到而家冇同我讲嘢噶，晚晚咧好夜先翻屋企，我哋喺屋企见到一家人咁啦吓，佢唔讲嘢噶。 唉，咁都唔系办法，两父子点会有隔夜仇啊？喂。我想下，不如 算啦，我其实唔应该咁样同你讲啲嘢，有咩用呢？阿火箭哥，不如咁啦，你帮我搞出 得啦， 搞出院啦， 我落去搞，你执嘢先啦， 唔该。 范伟伦先生， 系， 我系蔡医生，你做咩换晒衫啊？ 唔好意思。我家有急事，我一定要翻去。 吓、啊，屋企有急事就要出院，咁你个肝嘅事就唔急啊？ 唉，真系唔好意思，唔系咧，我真系要走。咁我最多翻嚟复诊啦吓，我要走啦，唔该晒吓，医生，唔该。哎，阿火箭哥。入嚟，屋企好乱吓，唔好意思。 冇个女人帮你执屋咧，系争啲噶啦。哇，真系好乱。 小心唔好踢到嗰度吓。阿火箭哥，你麻烦帮我一个忙。 哦， 你帮我去厨房煲水啊，跟住冲啲水落暖壶，然后剩低咧倒落玻璃樽。阿子雄夜晚翻嚟先有啖暖水饮下噶。唔该你，我真系喐唔到，我好攰啊！ 你大哥真系好彩啊！我火箭啊，从来都唔使做呢啲嘢噶吓，而家竟然要服侍你，你真系好巴闭啊！ 唔该晒，好耐都唔该晒。 得啦，唔使 讲 咁多， 唔使讲 咁多。啊，我帮你煲水先吓。 咦？咩事啊？ 哇，个暖水壶有成壶暖水，仲好热，可能你个仔今朝煲落噶。 唉。 子雄呢个仔咧，闹还闹，有时真系，唉，我估佢唔到嘅，都系乖。 前尘如耀眼烟花，刹那间涌上再飘荡。熟睡的天地得我一个，多想躺于屋顶仰望。从前期望达到几多，旁人明白我几多，我到底想爱什么？永远寂寞，真想放弃，躲开这世界，去跟你再闯天地。永远寂寞，欣赏多你，只得一次再一次骗我自己。 多谢大家，多谢。今日我演出嘅时间又够啦。听晚八点我会照旧喺呢度唱歌嘅。多谢晒大家，拜拜。哇！突然之间咁大风嘅，哇哇哇！我啲歌谱啊， 先生，先生，你啲嘢啊？ 哦，唔该晒，唔该晒。 原来是歌谱嚟噶，你睇下够唔够啊？如果唔齐嘅话咧，我帮你揾下。 得噶啦，得噶啦，啲歌谱其实好小事噶咋，唔见咗我可以翻屋企再编过都得噶。 系咧，你成日喺度 busking 噶，唱得几好、 啊。多谢你啊！我唔同你讲啦，我有架巴士嚟紧啊。 我推你过去啊。 我唔使啦，唔使啦。我部电动轮椅好方便噶，阵间上巴士咧，啲司机会推我上去噶啦。唔好意思啊，我唔讲啦，拜拜。 拜拜。 阿伦呢边啊， 火箭哥唔好意思啊，迟咗收工，所以就 得啦，讲呢啲。喂，系你今晚做咩咁好搵我食饭啊？呢夜晚嗰份保安唔使开工咩？ 唔好提啦，我俾人炒咗啦。 咁咪仲好，咪乘机休息下咯。你唔使揦口揦面、啊。喂，嗱，难得你有时间、我哋咧今晚两兄弟倾下偈，啤啤佢好唔好啊？ 啤佢啊？ 系呀、喂，我真系唔记得我哋两兄弟几耐冇咁样出嚟聚过。你唔系要扫我兴啊嘛？ 唔扫喂，死就死啦！我哋今晚啤啤佢， 好 不醉无归， 好 唔 好 啊？喂，去啦去啦。医生，我入得嚟吗？ 坐。你叫咩名？ 我叫范伟伦。 OK。嗱，我睇翻最近你嘅验身报告咧，好多嘅数据都麻麻地吓。系咧，你做成行噶？ 我日头送外卖，夜晚咧喺超市执货。 哇、你打两份工噶？ 我其实系打三份工嘅。 唉。范生啊，你今年64岁啦，仲要咁搏命，你好多负担噶。 我都一个仔，不过跛嘅，行唔到路。 坐轮椅，咁你话我系咪要搏命啲？ 其实咧，佢可以申请伤残津贴嘅。嗱，你嘅情况咧，仲可以申请综援，咁你咪唔使挨得咁辛苦咯。 你唔明噶啦，我个仔本来踢波踢得好好噶，西班牙有个球会仲签佢，最衰系我啦。我累咗佢，我真系累咗佢，我对唔住佢。 诶，子雄，诶，叻仔啊！ 多谢老豆， 嚟嚟嚟嚟嚟，买咗样嘢俾你，你拆嚟睇下。 哇，老豆，咁大盒嘅， 咁系咯，咁系咯， 咩嚟噶？ 你一定中意，你睇先啦。 嗯，我睇下先。哇，限量版97000波杯啊！多谢老豆，我试下啱啱着先。 喂，你出十号本啊嘛，系咪啊？啱梗啊，我知噶嘛。 哇！好舒服啊，老豆，正啊，对鞋正啊， 中意就好啦。我个仔咧，今年嘅足球先生，又系神射手，一定要翻咁上下靓嘅波杯先得嘅。你估啊？你系流噶？我都唔系流噶嘛。诶，等阵先啊。诶，你妈咪打咗嚟啊，听咗先。 喂，妈咪。 子雄。恭喜你啊！系、啊，又话要去 BBQ 庆祝嘅，仲未去嘅。 唉，唔得啊，落大雨啊，我班 friend 话改期、啊。 唔紧要啦，咁咪再约咯。嗱、点都好吓、啊，妈咪真系衷心恭喜你啊！你继续努力啊！你有今日嘅成绩咧，唔易噶，知唔知啊？ 知啦，几时俾得咁长气噶？啊，系啊，妈咪啊，老豆，其实我仲有个好消息要同你哋讲噶。 咩好消息啊？咁神秘嘅呢个样咁得意嘅？ 我知道，一定系西班牙嗰间咩咩球会签咗你。 系啊，喺西班牙咧，卢域治球会啊，佢哋话咧会同我签10年过去踢啊，踢得好咧，我仲可以踢正选添啊！ 哇，我都话朱红踢波一定有前途噶啦。老婆，睇下我哋嘅仔而家几好。我话俾你知，读唔成书唔代表冇出息。我个仔啊，子豪最厉害，你都系仲话唔批啊？ 系咪？ 你仲驳我啊？ 系我错。哎呀，我企对唔住啊！ 唔紧要啦，唔紧要啦，妈咪啊，我而家咪证明咗俾你哋睇，你哋个仔我系得噶嘛？ 咁阿仔啊，你几时飞啊？ 六月尾。 老婆啊，趁阿子雄飞。之前我哋食餐饭好唔好啊？ 诶，系咯，妈咪啊，你同阿老豆分开咗之后，我哋都真系好耐冇一齐食饭啦。 好，咁我哋就时间啦，我哋再约啦，好嘛？哎呀，唔好意思，我开会啦。好，拜拜，恭喜你啊，仔。 喂，阿子雄，今日咁开心。啊！不如老豆好想突然间同你去西贡订翻转食个海鲜咁喎。 好啊，老豆。嗱、啊，如果食海鲜咧，我要食象拔蚌，同埋我要再加只龙虾。 得啦，咩都得啊。 嗯， 喂，我攞翻个顶头盔。 老婆仔，我哋又见面啦、我挂住你啊。 喂，嗱，咁样你咁中意电单车，你考到啲电单车牌咧，我马上送部电单车俾你。 系咪啊？ 送埋呢顶头盔俾你，好冇？ 梗好啦，老豆。不过咁，老豆 咩啊？ 阿妈佢成日都唔中意我揸电单车嘅，成日都话危险、啊。 你阿妈识咩？咩都危险，食饭都会啃亲啦。15分钟到我哋行啊！ 哇，老豆，你手车系咪咁劲啊？ 我手车，你冇听过慈云山车神啊？吓、啊，就是、我咯。 哎啊，老豆吓，妈咪啊，你等阵先吓。喂，系妈咪。 喂，唔好怕，我车你去西贡吓。 得。阿妈咪，系啊。我冇，而家同老豆谂住落楼下食嘢啫嘛。系啊，冇呃你啊。哎，你唔系开会嘅咩？系咯，唔讲啦。啊，拜拜。 哎，搞掂啦，系咪啊？ 哎，老豆啊，等阵先，我想攞埋你俾我对波 boot 咧，我今晚翻波会宿舍啊。 啊，是但你啦。喂，行啦。 哇！老豆啊，好大雨喎、 啊！定啲嚟，慈云山车神，冲啊！ 下系一节晚间新闻。西贡公路落斜往西贡方向，近窝尾7点左右发生一宗严重嘅交通意外，一辆电单车怀疑超速，加上天雨路滑，失事撞向山边。据现场消息透露，电单车上二人为父子关系，司机是有车神之称的范伟伦，而乘客据讲是刚刚赢得香港足球王子的范子雄，目前正送往医院急救，据报道情况危殆。 着旧日名字，从远处看见某个影子，最关着落日情意，挥不去抑郁别离乱水，历掩饰当中伤心的故事，思忆中仿佛早已失去昨天的爱，孤单一生又再开始。尘世里挚爱没法相依，就算活着亦无意义，人远去破碎是他的心，正朝地在滴着情泪，驱不散空虚是谁后悔，但急风早吹干他的眼泪，心非水今天虽再相见，但往日情随着落日而消失去，哭泣洒泪洗不去当天完成的罪，着意志，又再想起悲痛心事，可悲失落，倾出我一生情和意，酸破的前事，也许修补恐怕不易。再呼唤着旧日名字，从远处看见某个影子，再关注落日情意，挥不去抑郁别离乱水，历掩饰当中伤心的故事，思忆中仿佛早已失去昨天的爱，孤单一生又再开始，落日洒泪洗不去当天满城的罪，着意志，又再想起悲痛心事，空虚失落，倾出我一生情和意，撕破的前事，也许修补恐怕不易。 我喊咗啊！我喊咗啊！ 哇！你真系衰得咁紧要 喎！其实我有咩得罪你啊？我今日做咩咁少嘅？同埋咧，我仲要打电话嚟喎。 喂，以后你写剧本，每次写就死啦！佢闹唔闹我咧？写几句俾我咧？ 头先啦，点解啫？ 天一就早落嚟又闹我。 好啊，若若系咁样嘅，好多女演员咧都接受唔到自己做妈妈嘅角色，尤其是得一两句喺电话度嘅。 冇你嘅事，你。 火上加油， 我整到你只脚冇咗啊！你 咪就 系 咯， 系咯，你都得罪咗佢乜嘢啊？ 冇咗对脚啊， 好悲惨啊！ 咪算好啦，冇咗对脚，唔系冇咗把口，嗰阵乜都冇得讲。 系啊，西班牙噶， 你本身系西班牙噶嘛？我仲而家未去过西班牙， 咪就 系 咯。 我咩骗人家满足我一次去西班牙？ 如果佢冇唔会啊，因为咁样嘅话，咁可以去西班牙，跟住可以讲 讲 几 句西班牙文都得噶。 系啊 ，OK OK OK， 你记得几多啊？ 下个礼拜。下个礼拜点样发展啊？ 唔系你睇住， 唔系你下个礼拜先知。 佢未谂。 好啦，时间去到晏昼1:00，咁啊，听日风骚快活星期三再见大家， 拜拜。